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这集节目你没看错，又是一次番外，但这一回可不是我故意偷懒啊，想放鸽子，而是这样的，前两三个礼拜吧，我又去了一次啊，重做丰富，又去了一次谐星聊天会，所以今天这集节目呢，就是我们当时谐星聊天会那一次的现场活动的录音。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会在谐星聊天会自己的播客，还有我们八分半这里呢同步播出。那么说起来啊，还要很感激六兽教主、毛书记、佳佳几位老师啊，愿意带我去玩，承蒙他们不弃，那么又给了一次让我红一把的机会啊，万分感激。说长见识啊，带我去长长见识，那真是没说错。我还记得前两年我去做客谐星聊天会，也是挺长见闻的。那一趟呢，他们跟我说要聊精致生活是什么，什么是精致生活，那么我就带着很多的遐想去了。没想到啊，这事儿我也说过好几次，但印象太深了。没想到他们居然讨论的是一个人啊多久洗一次澡。那如果一个人天天洗澡，那这生活过得可够滋润，可够精致的，实在是让我大开眼界。那么今天呢，我跟他们聊说故事这件事儿，说故事。那么我要看看我又能学习到什么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情。希望你今天呢也能陪伴我们这整整将近两小时啊，一起来学习一下，天天进步，天天向上。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谐星聊天会，我是主持人六兽。哎，不知道，好，我们结束吧，好不好？ 散场，散场。 对， 然后大家可以走了，我们把刚才那段笑配到我们的这个聊天里头， 配到聊天每一个地方，复制500份。 啊，我不知道为啥，我在这儿总想垫一句，今天我们厉害了，要不然说不出话来。今天我们厉害了啊，我们今天的几位主播，我先介绍几个不无关紧要的主播好不好。我们欢迎梁教主。 Hello， 大家好。 然后我们跳过中间这个精致的大椅子，先介绍我们的佳佳。最后是我们的毛东老师。对，因为我们还有今天有一位特殊的主播是吧，就在我们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塑料大椅子， 塑料 上面有我们就是耳熟能详非常爱戴的一位长者，不这么 长者。 从你到令人爱戴的时候，这个画风就已经比较出问题了。 我应该咋介绍？ 我们深深怀念的， 大家已经听出来了，已经听出来了 。欢迎我们的道长。 哎，大家好， 哎呀，太好了。 这个 三生有幸啊。 对，你三生有幸。 对，但这期节目我们算测试版，所以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 哎，没错， 这期只是点亮，说他们不太听您节目， 他们没反应。之前不是说给了50了吗？每个人。 对，最近上综艺上多了，喜欢模仿是吗？ 喜欢说这部梗。 对，行，好。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故事，但是。可能得先介绍一下这一期的由来，要不然突然间聊这么抽象的一个话题，可能有点让人难以接受，是吧？以前从来没有聊过就这么宏大的一个主题，是因为就是我们的吕东老师在跟人聊策划的时候呢，就是想就是以故事为主题展开一个系列节目，比如说什么恐怖故事，然后什么民间故事，然后什么你的成长故事、感人的故事什么之类的一大票，但是还都没有形成。在这之前，我们想既然要做一个系列的话，我们很有可能要做一个类似于序言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具体内容还没出来呢，我们先找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帮我们写序。 刚才那个原因是真的吗？ 啊，是真的呀。 我感觉是不是吕东偷偷拿了什么故事 FM 的这个商务，就是 我们在给他们录妖风 艾哲的投资，咱们非要聊这个系列。 嗯，真的有点烦。真的，你们喜欢听故事吗？道长喜欢听故事吗？ 喜欢啊。 哦， 能不喜欢吗？ 是哪个级别？比如说喜欢哪种形式的？比如说现在什么小说啊、电影啊、游戏啊什么之类的。 什么故事都很好听啊，你比如说像特朗普被刺、 哦、那是事故 但也是个故事， 也是个故事啊。如果是演的就是故事了啊。 anyone 就是你们会因为这种新闻对他有情感上的改变吗？ Trump 我稍微有一点点、 okay. 就是我这是作为一个人来说，我觉得他还挺有执念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最起码他是一个挺酷的一个态度。 简单，我就很好奇，因为我看着很极度，我很极度 啊、 嗯。为什么？ 就是对于喜欢装逼的人来说，就是你最嫉妒就别人。哎，哎，你知道网文小说我没拉吗？吓我一跳。不是你突然指我一下，就是有些那种网文小说里面会有一个很典型的人物形象叫人前显圣，就是喜欢人前显圣 啊。 我就是这创这个就是人家，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哎，要是我就好了，就是我愿意牺牲一个耳朵，我甚至愿意牺牲两个耳朵，如果要是 大伙待会帮忙 我们最后一排大哥可以把枪掏出来了，好吧。 对对对， 已经一开始有人要求了， 不重要不重要、嗯、扯远了。 不，但你看这个真的是故事啊，这本来是个事故、 嗯嗯、 但是问题是他还会那么，这个人真是厉害，马上就跟旁边的人说、 啊、 那些特工说 wait、 啊、 他还要在台上多留一会、 啊、 他要起来举个拳头、 啊、 对着镜头然后再喊战斗，那就变故事了。 是、哦、是， 这事故就变故事了。 我听到的版本是他喊完了之后说我鞋还在台上，他要拿那鞋。 那又是个故事了， 变成了个喜剧故事。 我跟你说，这就是喜欢人前显圣的那种表演型人格。 哦、 嗯，妈，特工让他走、嗯，他要找理由不走。嗯、他说走了，这个，他说我鞋还没，鞋还没有着。他在找理由， 打傻了这是。 我鞋，哎，先帮我找鞋。 我觉得这是拜登吧？这是傻 下来以后，哎，我手机呢？好烦， 拦着三番再回去 啊。 嗯， 不好意思，道长打断了您。您还 就这个啊，就、嗯、我就觉得到处都是故事， 是。 哎，如果 世界都是一个故事， 我顺着寿哥这个问题， 嗯、 就是如果你要现在到荒岛上， 嗯， 只能带一本书啊、 嗯， 但是就故事型的， 对、 嗯，是那种虚构非虚构是故事型的书、嗯，你会带什么书？ 对，当然带故事型的了。我要到荒岛了，我带个《资本论》，我会死的。 故事型， 对， 带《鲁滨逊漂流记》。就看里边的环境描写的细节，咋生活的这个？ 肯定带一本什么《荒岛求生手册》之类的、 哦， 但这个也可以是个故事， 是、 嗯、 可以。 对， 哎、嗯，你自己问，你自己要带啥？ 我应该会带个什么之前就看不下去的什么书吧。 啊， 名著那种， 你要趁机完成自己以前没完成的事情。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我其实是想顺便问问，比如道长，其实翻译一下，就是最喜欢的小说是啥，类似于。 嗯、 然后我再尝试用这个问题，你说让我上，嗯，你带个什么？虽然之前很喜欢看大众型那种流行文学，什么《哈利波特》，这也不禁看、嗯、 啊。 所以我大概率会带一个那种一直想看，比如说《红楼梦》这种、 啊 嗯， 我到现在没有完整看完过《红楼梦》 嗯， 就把这个东西可能就慢慢看完它。嗯、 哦， 罪与罚什么这种。 嗯。 对， 那你去荒岛会带啥书吗？ 如果非要带书的话， 嗯， 带一些能读懂的吧， 啊、 像什么 《罪与罚》 单口喜剧创作手册呀，这种、 一共30多页，看15分钟没了。 哎，佳佳，你有喜欢的那种所谓故事类型吗？ 我有， 什么恐怖、浪漫什么？ 我特别喜欢反转的，我可能会带欧亨利短篇小说。 哎呦， 因为你看他的反转，感觉你在这儿会有生机、 嗯， 你可能不一定会陷在这儿很久、 嗯， 是不是？他会给你带来积极的作用。 对， 嗯、 本来以为自己能活。 嗯、好好，非常好。 啊，什么态度？好，非常好。 对，就跟我看过欧亨利似的，对。我没看过，对不起。 教主， 嗯， 差你 啥？ 他刚才说 鲁滨逊漂流记啊，多实用！ 你好好， 如果不考虑荒岛， 对对对对对， 你喜欢的故事类型。 哎，各位，就是你都知道，就是你带书，就说明你知道你要被要去荒岛了，是吧、 嗯？ 那就不叫流浪，那叫被流放，好吧？ 嗯、 就是你已经要到那儿，但我可能会带《十日谈》。 十日谈、 嗯、啊，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十日谈，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末日的书。 嗯， 对， 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十日谈的时候，我说哇，这个文学名著也有黄书啊。 对对对对对对。 老黄了那 不是，这是我从小我家书架里是有这个十日谈的 啊、 嗯、我爸我妈的书，他跟一些就是跟名著放在一块， 一百故事， 我好像翻出来，他是那种西方的什么那种很老的什么故事集吗？ 对，他其实就是说的是这世界快完蛋了、 嗯、 然后十个人凑在一起每天晚上讲一个故事十天。 对， 然后讲的全是这个世界要完蛋了才会讲的故事， 就是那种因为世界要完蛋了，大家不妨很淫乱。 对对对、 哦、，OK OK OK， 那不会在荒岛上 结束完毕，被种草了。 但你一个人在岛上的淫乱。是什么概念啊？ 我只是追求精神上刺激啊，这条跳逻辑漏洞了。单口喜剧创作手册不跳啊， 至少带个1001夜吧。 有道理，多看多看了。 对，特别好。 说你呢？ 我呀，嗯，你说到荒岛这件事情，对于就是此时此刻的我来说、嗯，我脑子里边想到的是把我没写完的剧本带上去，赶紧写完。 你这 啊， 天生社畜、 哎哎， 我的天哪， 天选牛马， 哎、牛马班太重了， 卷成什么样子、啊？ 对，我主要是对不起， 就很对不起。 啊，对我可能会带一些漫画。 啊， 对，我喜欢，如果允许带不止一本的话，我希望就是带一套漫画、嗯、不要从中间来一个。 你最喜欢的漫画？ 我最喜欢海贼王啊，还没画完。 你现在在跟吗？你一直在跟吗？ 我没有，我空了大概5年了。 哎，你在荒岛上、嗯、哪儿也去不了，翻开海贼王第一章，哪个男人不向往大海？这他妈不自杀了吗？这不当场 第二天就离开荒岛了，就要去闯荡了。 我要 找集十个队友，就这么说。 然后花5分钟在岛上转了一圈，说没有算了。 但是你提海贼王这个挺好的，我虽然有点岔开话题啊、嗯，但是比如说你刚最这个问题最开始你问的时候喜欢什么类型的故事吗？ 嗯。嗯 不，因为我没有太追海贼王最近的发展 啊， 他们说发展的就是很血统论、 啊、 然后后来一想好像也是这三个漫画的那个 一直都很血统论， 对、 啊、日本漫画都 就类似，就比如血统论这个东西、嗯、我就是顺便问问几位，你们觉得一个就是这种现实层面的价值观体现在了一个文艺作品里面、 嗯、 大家会因为这个现实主义的价值观骂他吗、 嗯、 你们觉得他值就是这个 OK 吗？ 不会吧，我觉得我们都会期盼自己有天发现原来我不是我爸妈生的。 啊、对，报错 了。原来其实是个白天鹅给 误。原来是个白天鹅。你的梦想是这么飞的呀，我。 不你如果信血统论的人都会这样、哦、要找到自己身上其实不晓得哪来的一个什么基因这一类的。 哦、爽文逻辑，其实有点爽文逻辑。 对啊、 爽文逻辑。 就是欧亨利。 啥都是欧亨利， 这还能反转呢。 你唯一读过的文学。 那个我们聊故事呢，就是先聊一下大家的爱好，但是我们想就是追根溯源一下、 嗯、 就是想聊一下比如说大家小时候听过的故事，因为直觉上说到故事这俩字，大家通常会先想到自己最早听过的那些故事。 嗯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我先抛砖引玉，我刚才在上边其实我有点后悔给大家讲了这个事儿了，就是我脑海里边的第一个故事大概可能是在我5岁之前，因为已经是一些碎片化记忆了，就是没有前因后果了。 嗯， 那个画面大概是我在、 哎哎、不好意思，你要不要说一下你是哪儿？是哪儿的人？ 哦，我哦，对，我是保定人。 小时候听驴来了。 那、嗨，那还能睡觉吗？流着口水就起来了。 他为了出梗，非要问出一个无关的信息。 铺垫、 哎，你先说你是哪人，我要个梗要出。 这梗就是铺垫了才能翻，你知道吧？还能再升级，你快来吧。 驴来了是饿了还是怎么地？ 对，饿了。 嗯，饿了。 对，他有对，哎，好，哎，嗨，这故事里边真有驴，好像。 那你说说吧。 对，我那个画面大概是我小时候在睡觉之前我爸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而且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地域特征，这算不算地域特征，就是这个故事它不是一个就是读一个绘本啊，就现在这么高级的精致的这么一个方法，它不是这种，它是以快板的形式展现在我们 朋友们睡前故事快板， 掏出一副板儿、嗯，打你爸也滴答答， 对，我爸 滴答， 我爸可能是文艺标兵，而且就最关键是我家没有板儿。 等一下，你爸跟你，但你家没有板儿、 啊，对，没有板， 他把你薅出来去别的地方，都说来你别睡了，你跟我去剧团，我跟你。 对，我非常想跟你们描述清楚那个画面，但我没有爸的活，他是用两个嘴发，就是 两个嘴 吧， 那也不光有你俩呀、啊，还有 活是有点厉害， 两个嘴发出来的声音组成一个快板的旋律，就是 哇 和。就是这两个，然后就用这个打快板，然后这个故事非常的押韵。 我给你还原一下我当时是怎么给他讲的。 如果没有、哎、如果没猜错这是个伦理梗。 猜对了。 行行行。然后这故事也特后边好像没有人再跟我说过了，但是和你们复述这故事我到现在能背诵，因为他押韵。他说什么有 赤霄晕，你挺真，你没事，你 我爸不是河南人， 不好意思， 这都压上了，这都压上了， 我的成长经历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以为爸爸都是这口音的，我 台上一共除了我以外三个男主播，有俩在冒充我爹， 道长怎么这么不合群？ 道长在训练 有点不合群了吧？ 我因为 快来认一下， 我感觉道长进 CD 了，不知道为啥。 我干嘛要认他当儿子？ 嫌弃 死了！到现在我故事都没说呢。 继续。 说有两个蛐蛐吹牛皮，啊，这中间其实一大堆啊，就是大概意思就是一个说我在南山吃了一只虎，一个说我在北山踢死一头驴。 嗯，啊、真有驴啊！ 有驴。 保定故事必要元素就是得有驴。 对。然后这中间大概有五分钟他们吹牛皮的内容，我都记住的不多。然后最后的结尾是打北边来了一只鸡，看到两个蛐蛐，一口一个吃下去。我其实不太清楚我爸当时为啥给我讲这故事，是我哪天跟人吹让人听见了是怎么回事，就他 就是谁敢在背后蛐蛐你就弄死了。这意思。 对，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什么听就是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首先我就很奇怪，哎，我朋友们，你们有谁小时候是有过睡前故事这个东西的？ 对啊， 能不能鼓鼓掌？ 哦，你有啊？ 有的。 哎，你看，我不知道，你看还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我是觉得我80后， 嗯， 我感觉在我和我认识人身上，就没有什么睡前故事，在电影里看了， 嗯、 谁他妈睡前需要故事啊？嗯、就是、嗯、刚才你说有没有地域特性，说哥、 嗯， 就是我河南郑州土生土长， 嗯， 我们那边工薪的小孩，我不知道是不是家里都是放养， 嗯， 就是他不太花时间提升你的生活质量，什么睡眠质量什么。他的目标就是让小孩生存，就是很现实主义，就是睡觉这个事儿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我没有必要花任何一丁点多余的精力去提高你睡觉这个事儿的质量。他们不太， 我 从来 不得不说，刚才你这一段话里边，我有好几个出包袱的机会，但是由于地域歧视，我就不敢出。 没事，我重新说一遍，我哪个？ 你慢点说，给个口。 我慢点说，我是河南郑州人。 这有吗？这句没有，这句没有吗？后 不知道，不知道， 再往后铺。 我所以说我很好奇，因为我看，因为闲聊的听众年龄段都比较就广泛嘛， 嗯， 我就想一定是有一些人他们是没有经历过睡前故事。 是的， 是 啊， 你有？ 我有。 你先说，你是比如说你小时候什么情况下，你爸妈会说佳佳，我来给你讲个睡前故事？ 我记得在五岁之前，就我妹妹出生之前，还是经常听睡前故事的。 嗯，谁跟你讲？ 我爸妈 啊， 我父母、 啊、 应该没有别人， 不是我爸妈， 有时候也是我爸妈，没事。 当时您应该不在我家，反正 不在，不在，还真不在，别这样， 别这样。 当时听了比较多的，其实就是迪士尼公主系列，但这个我觉得听的对我有一些很深远的影响，他对我的影响就是他每一个故事就是说王子和公主结婚之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啊， 每一个我听的全是公主系列的故事， 嗯， 然后结果，然后我在20多岁之前我就一直觉得你结完婚就幸福了， 哦，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更正这个观念，但我听到的全部都是爱情故事，什么青蛙王子呀，美女与野兽啊， 嗯， 就是迪士尼。 我感觉这也是那代父母的刻板印象，他们觉得可能给小女孩要讲这种浪漫的之类的。 对、 嗯、 对, 对, 对， 我的家乡就是我， 哎，这包袱都不用铺啊！ 我的家乡， 生存的故事， 中国郑州，就是我之前跟我写段子的时候，很多年我也还研究过这个事儿，就是尤其是越往上，比如到我奶奶那一辈儿，他们对于小孩是没有任何多余的，我奶奶会很爱我， 嗯， 但她对小孩没有任何多余的额外的关照，不会一说、 嗯、 啊，你是小孩，那我说话夹一下。然后宝宝那个哦，没事没事，他们不是、 嗯、 那个人不是头被砍掉了，他只是什么飞走了、 嗯、 就不会说这种、 哎、没有说那种什么吃饭饭开车这种。 对，然后他对所有，我之前有个段子，我是说 就我家狗头被咬掉了，我奶就直接过来，他头狗的头被咬掉， 哦， 就是那个狗在农村头被猪咬掉了，然后我 头被猪咬掉了， 哎呀，我不远，这是我的段子，但是对，但他这个故事是头被猪咬掉了，然后你看我奶啊，这个非常能代表就是我们那边的一类人， 嗯， 他不是不，他很爱我，但他不会觉得哦，我要保护你脆弱的心灵，我给你编个理由说，哎呀，狗狗被人接走了，我送人，没有， 嗯， 我说狗头勾脚的猪头咬掉了，就是。我很崩溃，他就觉得哦，这是事实，这都没有啥。然后我追问了一些细节，他非常认真的给我讲述了细节，什么狗要去找小猪玩，他太小了，他没有生活智慧，他跑到猪圈里要找小猪玩，但是母猪作为杂食动物，且在哺乳期，他有很强的防备意识，他觉得这是个入侵者。把头咬掉，他没有，但是他这个大概就是把头咬掉。 我感觉他跟你讲这故事是让你离猪圈远一点的意思， 这是真事。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价值观就传递到了我父母身上，就是他们给我讲的故事全都是现实主义的故事。我从吕东当时说提前，他说你想想你小时候印象最深什么故事，我想了一下，我小时候听过的所有故事，没有任何虚构的故事，没有任何寓言跟童话。寓言跟童话是我自己从书上看的。我听过的所有故事，要不就是我爸小时候很穷，什么放羊，然后他意思就是说你得好好学习。 励志故事， 励志故事。他说他又讲了自己放，他翻来覆去他妈20多年就讲了两故事，一个是放羊，一个是放羊路上什么看到鬼，就是他说早上4点多就要赶着羊去上学，然后在什么槐树林里看到有个白衣女的，反正那个故事好像没啥底，但是就是现实主义故事，要不然就是那种教育。 看到鬼是现实主义故事。OK， 所以说我就没有听过，小时候没有听过任何寓言型的童话型的浪漫的。 我的天哪！所以你从小对故事的感受就这样，人家的故事都是为了让小孩觉得这个世界没那么难过， 对， 你们老家的故事都是为了从小让你知道世界很残酷。 但是道长，您没想到我呢，郑州是能买书的，我是看书的， 买得上书。 我从小饱读诗书啊，我的浪漫主义教育从《哈利波特》这种书里面都得到， 把小猪卖了，买了书。 对对对，我就这种只能从我自己看书的时候。 哎，你说这个我也有一点感觉，我突然发现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故事都是以后来他死了为结尾的。对，我有好多这样的故事，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印象深的，说有一个小孩住的离我家就很近，他特别喜欢吃炒豆腐，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但他就是要着急吃，所以他妈就给他用凉水蘸一下就吃，但是豆腐这后来我自己补的比热容比较大。就是它虽然外边是凉了，但它里边还是热的。后来它死了，就它被烫死了啊。然后还有什么吃好多馒头，喝一口水，后来它死了啊。对，然后还有什么一个小孩一天吃了7根冰棍，后来它死了，就全是。最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块小孩死亡率特别高， 感觉家长 是 在用这些 说的 啊， 用这些故事来告诉你，你不要做什么，哪怕是很细微的事儿。 对， 一个小孩他一直不做作业，后来他死了。 嘿，那他所有人的故事最后都是他死了。 对对对，好，这有一类故事就他死了系列，就是这种感觉。那道长，你小时候有？ 我小时候没听什么故事，因为我小时候在台湾嘛，跟我外公住，我外公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所以他不会跟我讲故事，所以我最小的故事记忆就已经是自己看书了。我很小是这儿。然后跟着上学，就在学校读书，也是老师讲故事。然后那时候读的故事，你要想象一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当时的那种台湾国民党式的那种教育，那都会教你一堆什么名人励志故事啊什么的。然后后来蒋介石在我小时候死了嘛，他死了之后就课文就有一堆蒋介石的故事出来了， 最后结尾也是他死了。 没有，就他人虽然死了，可是我们叫蒋公精神是不朽的。比如说他那时候有个故事，我小时候我们印象很深，每个我那个年代台湾小孩都读过。就说到蒋公从小就很喜欢做事儿，然后说他妈妈在干什么他就在旁边帮忙，然后他会很主动的协助家务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小孩看了都觉得很难认同，对不对？很难投入。然后后面就说他没事的时候呢会到外面大自然里面游玩，然后他在溪口，浙江奉化溪口那个地方，看着小溪，那就有一天看着那些有小鱼啊在那个溪里面往上蹦，往上跳，要溯流而上。 蒋公领悟了一个道理。 哦， 做鱼都这么的努力向上，做人能不努力向上吗？然后我但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就在想象那条是什么鱼啊。 嗯， 那因为我从小很爱吃。 嗯 我觉得那是到底是什么鱼， 有点过于跑偏了。 然后我记得我真的上课问过老师那是什么鱼。嗯，然后老师说就是一种会说往上跳的鱼呗，往上跳。啊，往上跳的鱼，我那时候因为喜欢看书，我就知道很多啊，比如说黄河鲤鱼会这么跳啊，那种。然后台湾那时候很流行，我小时候很流行一种讲一种鱼叫香鱼。 哦， 那这个鱼呢，是以前日本人特爱吃。 哦， 日本人非常爱吃香鱼，他们叫阿鱼嘛。 嗯， 然后但结果有一阵子，日本是把他们野生的那个香鱼都快吃完了。 哦， 然后跟着跑到台湾来找。我那时候听说过这事儿， 嗯， 然后我就在想象那些是个香鱼， 啊， 于是后面我就自己想象那个鱼该有多好吃或怎么样。 我觉得想了这么多，就是因为您爱吃那个鱼，是吗？ 对，然后后面不，它影响了我后来， 哦， 因为我后来我长大之后，我发现我真的很爱吃香鱼， 哦， 然后我到现在我每次吃香鱼，我都会想起蒋公。 这是 太不容易了。道长看了这个贵，别人看的是做鱼要向上，道长看的是做鱼要红烧，知道吧？做鱼还是得红烧啊。 对呀， 啊，这个很讽刺，不管你怎么努力溯溪而上，最后还是免不了要被我吃掉。 是啊，当然当然啊。 对，现在毛书记看见就吃猪肉的时候，也会想到那条狗。完全没有，教主你有吗？ 我小时候因为我是这样的，我爸妈对我的教育模式是早点认字儿， 嗯， 所以我三岁就认识3000多个字。 哇， 我可以说是3岁10000字，4岁读唐诗，5岁开始说话，不是。我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睡前故事， 嗯， 我都是很多人看书，但我印象特深，我妈为了开发我智力，那个时候有一种故事叫续写故事。 续写， 真的就跟海龟汤似的，就是续写故事。说有一个人，他们家门口有个铜牛，然后这家人不诚实，铜牛有一天就活了，然后哎后边就空着，然后我妈就问铜牛怎么了， 把他们头咬掉了。 我哪知道铜牛怎么了，我天，我在那汗得下来完全睡不着觉。 铜牛漂洋过海到了华尔街， 铜牛离家出走了，后来在下游找到了，在下游的河里面找到了，说这个铜牛就是看不惯不诚实的人，这能猜到吗？ 哎，但是他是有标准答案的， 他有标准答案， 哦，这样子， 故事也要有标准答案。 我以为续写就随便你编的那种， 经常他不让我随便编，他是开发想象力，然后就是这种，但更多其实听的还是笑话。 哦，听笑话。 对，河北保定有个叫石小雨的人，对，就河南郑州有一个叫， 是睡前听笑话， 不是白天的时候听笑话，睡前基本上就是续写，然后再晕过去就睡着了。 哎呀， 白天会听一些笑话。 嗯，对，我一直想就是给大家的这个故事，就是从某一个维度上给它区分一下，就比如说从地理上还是从啥，但是样本也确实是不太够多。我想问问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比较有特色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聊聊的，嗯，就是可以， 哎， 现在啊， 能不能先问问那些听过睡前故事的人，他们的睡前故事是什么故事？ 好呀，好呀，刚才都谁举手了？ 我很好奇，这些有幸福童年的人，他们是 啊 怎么幸福的？ 跟我们聊聊。 啊，有后面 ，各位主播好，我是也是80后，但我听过睡前故事， 不用一直盯着毛东讲， 闭嘴，就我们坐后呗，我们 山河四省， 你讲， 就是我小时候，听过捷克的鼹鼠的故事，然后就是他是讲， 那个我们一般都是电视上看的， 看， 对， 因为我家有电视，所以我不用听， 对，那个是我爸从国外他留学回来的那个书， 哎呦。OK 太厉害了， 对不起， 英语给你讲的， 对不起，他刚才是一些条件反射，没 关系，对不起， 不是您，所以说那个就是您父亲在国外学会了这个故事，回来之后给你讲，你听的是原版的，国外 他买的是英文。波兰文双语的捷克的鼹鼠的故事， 然后他直接用波兰文跟你， 他翻译成就是中国话啊。 他在哪留学 啊？他是在德国留学， 他在德国买了英语的波兰文的捷克的， 哎呦， 德国人是他妈想统一欧洲啊。 还不死心。 然后我就小时候就是它其实只有二十个故事，我后来知道动画片版其实是二十个，但我小时候觉得有无穷，就鼹鼠的那个森林里的邻居就是可以有整个的动物世界。嗯，然后印象特别， 就是瞎编的。 对，也他们鼹鼠也赛跑什么的。 鼹鼠院子里有一棵樱桃树。 鼹鼠卡。 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小鼹鼠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有一次它被那个泡泡糖粘住了，就是四岁的我都没见过泡泡糖，但是 你爸出过国但没给你买过泡泡糖啊。 却讲了鼹鼠的故事。 他钱全都花自己身上了，我跟你说。什么父亲。 还不如放羊遇见鬼。 就是毛书记，我基本无害，是一百小时的观众了。 遇见人错，预判了一个预判，你说。 然后就是他是怎么弄也弄不下来，被粘住了嘛。然后最后寻求森林里很多小动物伙伴的那个帮助，最终是奶牛吃了那个泡泡糖，吹出了美丽的泡泡，小鼹鼠得救了。 结尾是奶牛他死了。 我也以为是这样。哎， 我知道我有点刻板印象，但这个您怎么称呼您？ 啊，我还小爱同学。 小爱同学。小爱同学，他就符合我印象中一个有着幸福童年、听过书贤故事人的样子。这就是听过书贤故事人会长成的样子，就是说话也非常的温婉。我就觉得这个是 对 你听过是合理的。 我也觉得是。 是吧？ 就那种听到什么狗被小猪咬死了都是这样。 像我成长也就是就这种。 就这样子。 对。特别好，羡慕你。 感谢大家。 对。我好奇，我想问道长一个，因为您后来不是到香港了吗？您是多大岁数去香港？ 我其实打小就两边来回嘛， 对，两边。 我每年暑假会从台北回香港过，然后所以我小时候我等于是在台湾大部分时间，但香港就小部分时间。真的等到完全回到香港定居已经是高一了。但我小时候反而在香港待的时间也不少。 那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这个故事会有不一样？ 那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香港我们听的故事那可洋气了， 是伊丽莎白女王、 时钟剑、 罗宾汉、 亚瑟王、圆桌武士，都这套的，你知道吗？还给你蒋公吗？ 说当年蒋公拔出了时钟剑，成为了圆桌武士。 我们都挺高尚的，然后有点莎士比亚。 小时候就听这些啊， 因为莎士比亚的故事很多会变成小孩版。是真的。 那哈姆雷特怎么来小孩版啊？有一个小孩他杀了他爸，然后他死了。 见鬼了吗？ 见鬼了， 基本上是个鬼故事嘛。 我 这都有，小时候看很多这些，但广东地区就很多广东本地的一些鬼，但香港香港不是鬼，就这香港本地的故事就会很多很真实的故事，很多那种 都市传说。 什么？都市传说也有，然后有通常香港人的故事是很现实的。 陈浩南的故事， 金融 对，比如说关于某个人他们家发家的故事，关于某一个帮派如何崛起的故事，就充满这种 古惑仔啊， 真的很古惑仔。小时候就听一堆，比如说因为小时候你或者会看到那些黑社会，比如说街头有些人就会街头走出来，然后你会听到他们讲，比如说我得杀谁耶。因为是我们十四的，十四就是一个大帮派嘛，十四 K 嘛，然后呢就会小时候就会不懂，就问人什么叫十四 K， 然后大家就会跟你说十四 K 的历史源流是这样，话说这个清朝的时候天地会叭叭叭叭叭就一大堆，然后就因为香港在我小时候是一个充满了武斗情绪的一个社会，就满街都是拳馆武馆， 是， 然后满街都是，因为香港在最高峰的时期曾经有50万人是学蔡礼佛拳法，就天天都在街上就看到那种成群结队不知道干什么事儿，然后那种帮派的气息很浓厚，所以我们会听很多帮派故事。 所以像就是真的刚才我像我们说的什么古惑仔啊，或者是 对啊什么慈云山十三太保啊，这些 我听明白了，就是小时候台湾的故事呢分级，香港不分级， 没错没错， 都是这个限制级的， 台湾没这些，台湾都是蒋公啊， 蒋公小时候在14K的时候 孙中山先生啊 拳打陈浩南， 对 对，在香港这边就是陈浩南在河边蹲着看鱼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 真神奇。你还是说，还是就是问一下大家，就是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的？ 顺便说说自己是哪儿的人，看看咱们地域特性有没有什么区别。 后面有一位， 嗯，各位老师，我是山西孝义人，就是那个仁义礼智信那个孝义。哇、哦嗯，然后我 仁义礼智信有孝字吗？我是仁义礼智信的孝义。 但他说完，你是不是笑了？ 我笑。 然后就是那个孝义这两个字的来源，孝就是正心割骨分母，就是他母亲生病了，然后他母亲想吃肉、哦、他儿子就把那个大腿肉给割下来煮了汤、哦、然后义就是那个义虎救樵夫，就是一只就是樵夫先救了老虎，然后老虎又救了樵夫、哦、然后后来就李世民就给我们那个县就改了名，就改成孝义。 哦， 对， 然后那你们小时候讲比如说割骨玉清这个故事， 他刚说割骨分母，我说这有分母什么事？没事。 对啊， 您问，您 想那你们的教训是什么？就是妈妈病了，割屁股肉给她。 是大腿，骨是大腿。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是大腿。 哦，你这个诘问让我两股战战了，现在已经。 对，我现在感觉你们那地方除了孝义，其他几个字都没学到。 不学情商。 对，然后呢？ 当时你会感 教训是什么？你感受什么？ 当时我就觉得这肯定这就是封建迷信。 那还好， 那还好。因为小时候我最烦就24孝这种故事，嗯、 是 不是？就一堆很荒谬的东西，什么卧龄、 太荒谬了。教主，你给讲讲怎么荒谬了？ 道长说了个更荒谬的。道长刚才说什么卧里求兵，卧得住吗？卧里求兵，卧住鲤鱼求兵。 回家试试。 你的情商去哪儿了？你的情 商对对对， 什么郭巨埋儿什么？我小时候听相声，我里面印象很深，那个苏批三国， 哎、 嗯，就是苏文茂那个歪批三国里面讲、哎哎哎哎，他就说那个什么刘安杀妻，就是哇， 这 还君主来了没吃的了，把自己老婆杀了， 对， 无以招待杀妻奉君， 嗯， 然后那个哇太吓人了，我听到那种故事我就觉得特别可怕，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还好我们有了新社会，我们新时代啊就再也没有这样的现象了，这是我那天看着鱼的时候我想起来， 看到鱼求生的时候 很可怕那些故事， 我小时候我觉得小孩都会反驳吧，不光是现在小孩，我小时候。就如果听到老师讲的故事或者课文的故事、 嗯、 我就会常常就想歪了嘛，就比如说我看到蒋公的故事、 嗯、 我就讲到鱼挺好吃、 嗯嗯、 就必然是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就会开始喜欢编故事、 哦、 就开始替那些我看到的故事编下去、 哦、 然后就编一大堆， 是适合我爸妈的教育。 对，真的是，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喜欢说故事、 嗯、 尽管我完全忘了自己编了什么故事， 嗯， 我常常在学校就放学或者是课堂间的时候就跟同学们讲我编的故事， 嗯， 那同学们还都挺爱听， 嗯， 我一直编到我念初中都还在编，我初中开始写武侠小说， 妈呀、 嗯、然后又因为我念的是男校， 嗯， 那所以我会在武侠小说夹杂很多 北方文化， 男校和北方 文化很多情色元素， 情色元素当然是情色， 男校很重要这个东西、哦、 对， 所以对，我就从小就要编故事。那你们不会小时候顺着编吗？ 那个时候家长就对，就是因为时代地域可能有关，时代也有关系、 嗯。 你的那个想象力通常不会得到那么好的反馈跟鼓励。 嗯， 比如说我应该会，我几乎不记得哪个是因为别人那个我爸妈给我讲个故事，然后我问出了一个，说哎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奇怪？他们说啊、哦、宝宝你好厉害，你想的好，都不会了，只会被骂。 嗯 然后我记得我唯一一次被父母，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他们鼓励我，他们哎呦哎呀毛东讲这个，你再给你爸讲一遍的故事，是有一次我讲了一个在小学里面我跟别人骂、嗯、就是骂人，就是说脏话、 嗯、 他说今天我说我今天跟那谁吵架，他说你怎么吵的，我说你傻，他说我鸡毛哎你听我说啊，我当时我这时候听我说哎我姓毛哎这个，我爸觉得很好笑，他说你给你爸再讲一遍 你给你爸讲的时候考虑过你爸也姓毛吗？ 对、哎、就是他们因为这种非常低俗的双关，他们那是我见过他们最开心的一次，妈妈这样你再讲一遍， 就没有没有被鼓励过说你好有想象力，你给我扩写一下。 我有你说。 好，我有追问过，因为我听到的所有的公主系列的故事都是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然后我就会问然后呢。 对， 然后我妈就说他们就幸福啊，嗯，他们就去幸福了。嗯，我说 他们就幸 福 了， 他们再也不信基督了。 哦，皈依佛门。不好意思， 结婚了，然后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我妈就说，就是幸福的故事啊，就再也没有前面那些困难啊什么了，就是幸福，他们就开始幸福了，幸福到他们死去， 是 死这个字他们也不说，就一直幸福， 对， 他们也懒得跟我 编，一直幸福。你看小时候听的故事，可能就是会对你对人生的想象有所影响。 是，刚好聊到这儿了，我其实也挺想问，就如果咱们现场有那种就是现在是老师或者是已经开始带孩子的家长，你们想给现在的孩子们讲什么故事，或者你们正在给现在的孩子们讲什么故事，我想听听。哦，那边有一个。 我也是就有两个孩子的妈妈。 哦。 就是老大跟老二相差6岁。 哦。 所以讲故事的时候就会很割裂那种。 嗯。 因为比如说就讲简单的故事，就是那种小红帽的故事。 嗯。 然后比如说大灰狼肚子里放石头缝起来什么之类的那些。 嗯。 然后老大就会觉得他不会死吗之类的，然后老二就觉得， 啊， 哎，还挺，就挺吓人的，哦，就是 各几岁啊？他俩各 6岁， 各六岁，他俩各 各六岁， 请问一共几岁？ 间隔六岁，间隔六岁。 各六岁， 就是分别几岁的意思。你可能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对中文有一些 有一些生疏了。 分别几岁？分别几岁？ 一个9岁，一个3岁。 哦， OK， 那个叫平均六岁。 哦，平均六岁，他们平均六岁。 哇， 中位数、平均数都是六岁。 对对对对， 挺好。 所以讲故事的时候就很难，很难，很难，嗯，你就顾大不顾小。 哦， 然后， 那你顾谁呢？一般？ 一般是顾老大，因为老大的话，他就是有的时候你说那些简单的，他会觉得你好扯呀之类的，就是， 嗯， 所以老二就跟着听就行了。 嗯， 一般都是老二会退让吧之类的。那老大 最近给老大老二讲的故事是啥？ 就有的时候会。就根据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就编一编，然后讲给他，然后他知道这个事情有多严重，就大概是， 特朗普叔叔， 公司有个特朗普叔叔， 特朗普叔叔， 因为不吃蔬菜，哎， 让人把耳朵给打了。 就比如说那种滚梯啊，就是鞋子进滚梯啦之类这种情况， 哦， 啊，就会讲那种， 这个， 编一编，然后跟他讲给他听，嗯，然后让他也知道，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讲那种。就是迪士尼那些故事， 啊， 然后每次到结尾也是说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我会加几句， 啊， 我说婚姻只是开始。 哎呦，这真的是，哎，这真的是顾着老大呀，老二能听懂这句话。 就是会提几句，不会说就这么结束了。 哦， 婚姻只是开始，但灾难不会结束，就是 婚姻只是一个开始，并不是一个 结局 、 啊。OK， 我们刚才那个旁边有一个男生也在举手，我们聊完 是那个女主的这些，我也给我是一个那个私立学校的老师， 哦， 就是女主这些我也讲过 啊， 哦，然后就是他们比如讲东施效颦的故事， 哦， 东施效颦的女主是东施吧？ 不是我想的那种私立学校吗？ 是，但是也会聊起一些故事， 哦，聊起 OK。 哎，我觉得东施效颦，东施好可怜呢，啊。 对对对， 就是， 对 他只是想模仿一个美女，大家都要笑他。 啊， 东施效颦不笑娼。 哎呀。 这是我会给我孩子讲的故事， 从哪儿来的呀？这句 你们学校真的会给孩子讲这个？然后你们要给他什么教训吗？ 也没有，我是那个教艺术的， 啊， 然后就是要聊一些故事就聊起来了， okay ， 然后小孩们反应还是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东施效颦，我也先讲完了，马上有一个接话啊，谁是东施？为什么尿频？就讲这些。 教主在旁边听的， 这不是夏洛特烦恼里面的词吗？ 夏洛特烦恼的梗，然后就接上，然后我就讲啊什么，这故事讲完之后，他们也会觉得， 啊，那东施怎么了？模仿一下，就长得丑，大家就笑话他。 对啊， 就对 啊， 他们会有这个意识， 那很进步啊。 是是是， 对， 厉害。 对，他们会说什么容貌焦虑，这容貌焦虑了，谁？然后就 东施这故事， 孔融让梨那个我也讲过 啊， 因为确实那个我们那儿的小孩家庭条件确实很好，他们特别 get 不到这些。孔融让梨， 嗯 啊， 他们就说这爸妈买回来一大一小，这爸妈有问题， 哦， 就他们会这样 进步了，进步了， 对对对对，甚至我逼他们写作业，他们还会反问我说，哎，是我导致你完不成，你 OKR 吗，老师 OKR？ 等会儿前几个故事我还觉得他们都觉醒了，这他们是纯正刺头是吧？ 是是。就是私立学校大家也会特别尊重学生，就是学生， 哦， 就是他们，特别要尊重他们的那个质疑精神。 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嗯，我们刚才聊这么多，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当我们长大了以后，故事好像变得没有那么的目的性强了，因为刚才那些小时候的故事好像后边都有一个目的在后边，但是也是分两派，有的是目的性强的故事，有的是就是没什么目的的故事。我们通常在没有目的的故事那边走心，在有目的的故事那边，就这个就是稍微明说了吧，就比如说什么企业叙事，就是这是一个品牌故事，相信大家就是随手就能捞出几个来，比如说什么星巴克的故事，什么这个故事那故事，然后塑造了什么品牌度什么的，这都无所谓。但是好像我反正就是被很多没有那么强烈目的的故事而感动，就是很奇怪，就是我因为有无聊斋听众可能知道，我前些年就是做在无聊斋做了一个小系列叫故事虫，有一个故事就两句话，我到现在为止都非常记忆深刻，就是他讲的是就是非典时期，就2003年那一年，有一个北京打工的河北农民，突然间他发烧了。他就有点担心自己会死在外边，当时网络也不发达，就对那个病大家也不了解，有点担心自己会死到外边，然后他是发着39度的高烧连夜走回了河北农村，就走了大概500-600公里，走了好几天。 哎呀，这是千里投毒的故事。 对，他觉得 不是吗？ 给乡亲们带点北京特产。 这都大城市才有的东西。 这不是毁春灭家吗？ 对，对，他当时就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我不能死在外边。 嗯， 然后，但是那个讲这个故事的人不是那个人本人，是那个人的老乡的孩子。那个孩子就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他很想知道那天晚上这个人走过风吹麦浪的河北平原心里边在想什么。我一下子就共情了，就是首先风吹麦浪月下的那个感觉，那就是我的老家就那样啊，我家乡就那样，然后那个场景我是见过的，然后一个以为自己快要死的人半夜回家的那感受，我又能想很多，这是带给我很多感受的一个故事。但是你说他教给我什么了吗？也没有。用贾行家老师的话说，就是让我夜不能寐，就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会拎出来想一想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故事啊？ 哎，我最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故事，它是一个笑话，但如果有各位听过的，千万别跑梗，千万别提前说。我觉得太精彩了这个故事，它是讲这样的，就是类似一战时期 啊，自行车那个梗不是吗？不好意思， 类似于一战时期，然后一个阵营抓了对方的将军 ，OK， 然后打激战了很久，抓了对方的将军，说我们也敬重你是条汉子，这样我们3天后杀你。然后我们现在可以优待你，这3天你随便，你可以许你的愿望。 嗯， 今天第一天你想许个什么愿望？这个将军说，我可不可以跟我的马说两句话？他说 OK， 你看战场上战马情深，那你可以跟你的马说两句话。他就跟马说了两句，然后马就跑了。然后傍晚的时候，马驮着一个女子就回来了。 哦， 哇！大家说，我看这马怎么听得懂人话呀？这将军太厉害了。然后这个将军看到这个女人，就把这个女人放。 嗯， 然后就是今天晚上啥也没干，就是睡着了。 嗯， 第二天早晨，这帮人说你明天我们就要杀你了。今天你想许什么愿望？他说我可以跟我的马说两句话。 嗯， 说可以，然后就跟他的马说两句话。傍晚的时候，这个马嘎驮回了一个更漂亮的女人。 嗯， 然后这个将军还是啥也没干，就把这女人放，大家就疯了，说这哥们干嘛呀？他要、太神奇了。然后到第三天说，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杀你。 嗯， 你还有什么愿望吗？他说我能不能跟我的马好好聊一聊？我想跟我的马谈心。说可以，那儿有个营房，你就跟你的马在里面谈心就可以了。 嗯， 然后我们不会打扰你，但这帮人心想，我们怎么可能不打扰你？我们好好听听你到底谈什么。 嗯， 然后就把耳朵支在那个营房上，听到这个将军一字一顿的跟那个马说：“我再说一次，带一个女的人，一个女的人，不是一个女的人，女。”搞笑的残酷， 他最好是徐志胜给你讲的， 这不得是个重庆人家吗？这乐乐过分， 这个故事的教训就没什么教训， 就学好普通话， 就与马要学好普通话， 对，你学好没有用呀，马得学呀， 太好笑。下趟将军还是说英文吧，那马可能是听不懂中文。 这肯定不是英国人编的，还一战的时候。 我说类似于这么一个战。 我们本来好像不是要聊成年人挺走心的故事吗？ 但这是我成年时候超喜欢的一类故事。 好，我们即使后边要讲故事的听众，我们稍微那个不要那么大心理压力啊，不用这么好笑是吧？就随便讲随便讲。那个 现在聊啥？聊什么？ 成年以后喜欢的故事。 成年以后喜欢的故事。 对， 但我也觉得其实只有很年轻的人才会被训练成就是总是要问这个故事的意义、或者自己主动去想我要学一些对我有启发的故事。 嗯， 你越大越发现其实那些听起来没什么意思的故事是最有意思的，但你又不一定说得出来什么意思。 对， 当然有些故事还是可以很动人。你比如说，你刚才讲一战，其实一次大战你也有些， 对，不太算一战。 说很想动那个人， 一战很多故事啊。你比如说一战，比如说最有趣的就是，因为空军这个东西，现在空军就起源于一次世界大战嘛，就已经有空军了。 嗯， 但那个年代的空军跟现在是极不一样。你像那时候空军那个扔炸弹，几乎是手扔的，特不准，对不对？ 嗯。 然后空中呢，大家会看着对方，那个枪是有点瞎射，是怎么样都射不准。 嗯。 那么，但是当年还是有一些很厉害的空战英雄出现，就是真的能够凭枪击中对方的 飞机 ，但那时候他们很怪啊，就一战的空军啊，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代把自己认为是骑士的一代人 哦， 他不是一般的作战，陆地作战很残酷嘛，一次大战，但空军不一样，他们觉得自己是骑士，所以变成呢，他们在空中对敌的时候，他绝不射驾驶员，他们只射飞机。 嗯， 而那时候飞机坠毁了，因为它高度也不高，往往都还能生存。 嗯， 然后生存下来呢，俘虏到之后会送回去，然后跟着回头又在天上又碰到，然后就没完没了，就你不知道他打来干嘛的是， 相爱相杀。 然后当时呢，德国就有一个很有名的飞行员叫黑杰克，用他那个翅膀上是画上那个扑克牌那个杰克，黑色的，Black Jack。然后跟着这个飞行员有一次是不幸的，就是他遇难，他是真的是人家不小心打中他，他就他死了，然后他死了之后后来下葬之后，当时你想看一战战争那么激烈，但是英国、法国其他跟德国对敌的空军，通通飞过来，在他的墓地上空盘旋，然后撒下鲜花，底下在搞葬礼，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 哦，这会儿撒准了。之前他妈扔炸弹的时候，花可以扔准， 也没怎么散落，准备散落。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奇特，就是有点像一个历史遗迹，就是所谓的骑士到底是什么？那是大概是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所谓骑士的战斗是怎么回事？那你说这个故事教我们什么呢？好像也没教到什么。难道我们现在也这样干吗？不太可能。 对。 明白，这就是我刚才说，就好像我们大了以后不太追求什么中心思想，或者是背后的那个东西的感觉了。 哎，我想问一下几位主播以及各位观众，你们听故事喜欢听那种编得很精妙的，还是最好是一个真事儿的故事？因为我发现我成年之后，尤其我工作之后，我特别喜欢听真实的故事。因为我最早的时候我在新东方，然后那个时候有一本书叫东方马车。东方马车就讲的是新东方创始的三巨头，那个徐小平、王强、俞敏洪他们的很多的故事，包括听王强自己也演讲的时候讲很多故事，特别的精彩。 是 什么？俞敏洪一进家，发现家门开着，然后几个蒙面人就把他捆着，然后给他打麻药。 对， 那个麻药是给那个大象注射的量，然后给他打进去，然后他快死的时候抓电话报警，然后送到医院，送医院醒了之后就嚎啕大哭，就讲那些。包括他， 然后就给麻药上链接， 他当时就决定卖这个麻药，他当时就觉得一定要给大家买真材实料的麻药，把价格打下来。然后后来包括他讲那个，他我们老师新东方老师之间也会讲说，比如哪个区领导啊，什么在某个手续上难为他，一直不给办什么的，哇，就一排桌子拎着四瓶茅台陪领导们喝酒，喝的就爬全吐就讲这个故事。有一个故事我最动容，那一刹那我以前以为他就是一个万恶的恶臭的资本家，我觉得就我不可能跟他有任何的共情。然后有一次他说他去一个 谁啊， 王 强， 我都不能够讲。 对对对，没事没事，继续讲。 这个哪个不恶臭啊，这帮资本家。然后就说老于有一次，因为他讲梦想之旅嘛，他要去各个区县，然后很远的地方去讲，进一个学校。因为进一个学校讲，下午就要讲万人的讲座，然后中午当地的这个那教委的人就拉着他说咱们喝酒。老于说我不能喝，我下午还要讲。然后那个教委的就说，那不喝就不给面子。今天就必须喝，因为酒桌是一个最简单的这种施加权力的这么一个事情。然后逼着他喝了两瓶白酒，逼着他喝了两瓶白酒。当时是他司机说，他司机在外边等着他，要送他去讲座。然后老于这边跟那个告别完，然后进门嘣一关门，司机说走吗？说先别走，然后嚎啕大哭，就哭得地动山摇。然后哭完擦泪也是走，然后下午去继续演讲。那一瞬间我觉得资本家也有低头的时候。 对，那问题是车开着的时候哭不出来是吗？ 对，怕颠回去。就觉得 你共情在哪儿，教授？ 是我觉得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在那一瞬间他不是一个资本家，他不是一个有钱人，他又是一个很无助的人。 是，但是 他又是被权力所拿捏的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你能共情，是不是你也有过这种成年人的崩溃？ 没有 这个时刻。 毫无，我是这司机呀、啊，他妈多耽误我下班啊！哭那种，那一瞬间我有共情，所以我会被这种真实的故事打动。就是这种。后来他再成功一点，像现在做东方甄选，他不敢讲真实的，他一讲股价就跌，所以他经常讲一些很虚假那种。 我觉得 王强当时讲一个，不好意思我插一句，王强当时说他生气的时候说，老于这个人精于算计到什么地步，生气吵架要砸手机，一出门说你他妈别跟我吵了，然后手机刚要落下来的时候，发现瞄的是自己的车，然后转了个身砸向了王强的车。我说这太生动了，这什么故事都编成这样，太生动了。就是我觉得这最真实的会给我很大的冲击。 我是想说，就是这你听到的这些真实的故事里面会有一些加工吧？ 我觉得司机不至于吧。司机来给大家讲的那个不至于吧？司机图啥呀？ 这个就是非常有戏剧化的呈现。因为我也很喜欢听真实的故事，比如说我爸他的朋友说，你看这个伯伯他现在这么有钱，当年他创业的时候家里怎么穷啊，要走多少多少公里上学，因为家里太穷了，所以他就放弃了他学业，其实他成绩多好多好，然后后来他就去打工了，打工的时候前一天他有个想法在赚，第二天他就借到了钱，厂里的机器就开始转了。他没有钱呀，没有钱住宿，他当时做的是一个螺丝厂还是钢丝厂，应该钢丝厂。他每天只能光着身子睡在钢丝球上。我说多 这有点扯淡，为啥？ 我问我爸，他 不能睡在地上吗？ 这是被虐狂的一个。 没有朝这个方向艺术加工的，你知道吧？ 我就觉得我爸讲话很夸张，他每天晚上啊睡的，早上起来背后都是血痕，继续起来干活，这样你现在这个伯伯他才能有几亿的身家。 那是卧薪尝胆的变形，是不是？ 他所有的故事，我爸身边所有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没有受过伤。 哦，这你爸爸都是一群被虐狂的， 全是 M 啊！ 想说他们挣的都是血汗钱，把全出去。 那听了，而且是伯伯本人在现场嘛，他也没有觉得说，哎，你说太夸张，他就很享受的，嗯。佳佳，别人都说我们温州人聪明，其实是我们温州人能吃苦啊。 这不找苦吃吗？ 我想解释，我说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爸爸讲的是真的？ 啊，那更吓人了、嗯。每一个人他们的创业故事里面，都有那种一天睡两三个小时，没有地方可以住，但是他们最后都成功了。 嗯， 失败的创业故事不会留到我这里。 对， 嗯， 毛东呢、 啊？之前就是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啊，谁写来着？不就是咱之前打电话聊这个选题还说、嗯，就是那个有车出租车司机， 嗯， 出租车司机什么机场接了个女的，这个女的上车开始打电话。 啊 上车就开始打电话， 我最近怎么样？ 就在电话里面跟那个人聊天，说了自己的这个近况，然后他下车的时候说什么，就是跟司机，其实这个是司机的前女友，司机以为他没认出来，但那个下车的时候女的说，他说，对，他说我把我的一生都给你交代完了，他说你最近怎么样？大概这样吧，我是想尽量讲的快一点，不想耽误大家时间，所以说讲的非常不动情啊，但这个故事我之前很早看过，但有一次我是当时还跟枪总在共事的时候，在工区里面。他为了给别的同事讲这个故事，枪总讲了一遍，他娓娓道来的，而且不着急。我坐在那儿，他不知道，他在那儿不知道，他在那儿讲，我在那儿的工作，我就一边听，我就一边就流眼泪了。就是关于这种，我觉得跟任何跟遗憾相关的故事，比较容易共情。 和你亲身经历有关？ 我觉得可能有吧，这也可能也跟我这个比较矫情有关。反正就是遗憾的故事、死亡的故事，对，以及功能性的告诉我没关系，什么人生烂了也没关系，或者是。那种大器晚成的故事也行，那也算功能性，就是告诉没关系，五十岁说不定还可以。我到现在就记得牛根生五十多岁从什么异地出来创立蒙牛，我现在一直在用这个故事，还在激励自己。 对， 姜子牙七十岁才开始。 对，姜子牙有点太虚，我真的我一直经常用牛根生。 褚时健83干褚橙。 对，我就总是在过得不好的时候想，我说没事，没关系，可能还有戏。对， 现在就很讨厌什么出名要趁早这句话。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这个价值观了。现在不喜欢这个价值观了。 这个价值观我们要批判啊！什么叫出名要趁早？ 对，刚好毛书记聊到了，就是我也有那种，就是我一听，我一看这故事类型，我就知道我肯定会绷不住，我肯定会那啥的一种故事。我发现我最近有一种也是会受不了的，就是我特别受不了有那种人格魅力的人。就那种角色，他在任何一个故事里边都无所谓。比如说三块广告牌里边那个女主角，我觉得她是一个破坏型的一个角色。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她有一句台词，就是她立了一个广告牌，逼当地的警察局的，放心，这不是剧透啊，逼当地警察局局长去破案，然后她去找那个警察局长，警察局长说，可是我得癌症了。然后他后边跟的那一句是，那你最好快点了。你最好快点帮我破案了。然后后边他儿子也过来，就是跟他讨论说，你不要再逼那个人了。他儿子说这个没法用中文说，不是要故意用英文，就是那他儿子说 but he's gonna die。然后他妈说 we all gonna die。就是我看到那儿的时候我头皮发麻，就是这个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自洽到一种程度了。对了，我就是受不了自洽的人。对，可能是和毛书记原因一样，就是因为我不自洽，我的特别向往一个自洽的态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特别受不了的类型，或者是觉得他一定会被感动的这种故事。 看到必哭。 对，看到必哭。 我想到我一个朋友，他们家的故事就。我因为我就想说，每个人哭的点真不一样。就我们很难想到一个事儿是让所有人都哭的。比如说像我老朋友马家辉，马老师呢，马家辉老师呢，他有一年就跟他爸爸说，就有前很多年前，我不知道各位在北京还记不记得以前有个地方叫天上人间。 哦， 你知道吗？ 哦，嗯，因为马老师的父亲呢是好这口， 哦， 然后呢就又喜欢赌钱， okay， 特别像朱德刚说这不是王老爷子是吗？这个， 然后呢， 马老师，你父亲当年是可喜欢去这，没有 马老爷子呢，就一直就有个愿望，就是他年纪大，身子又不好了，就特别想来北京见识见识这传说中的天上人间什么模样。然后有一天马家辉看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回家告诉爸爸，爸，天上人间给关了。 哦， 然后他爸当时就哭了。真哭了。哦，他跟我讲这事儿的时候，我还说你爸真是个伟人 啊。不好意思，我得再加一个类型，我也受不了这样的。 你也受不了这个，是吧？这 很让人感动。 我们也被共情了，不知道为什么。 这太让人感动，就是他这个心啊，你说，哇，这多了不起！就一个人好色之心是达到这种程度，就没我这辈子，你说我这辈子天上人间我都没去过，他如果要去了，儿子要孝顺我，带我去他就关了，然后他就哭了。你说这 是一个关于遗憾的故事。 对，这也是个外人，你是不是？ 我也被戳中了，我 被触动了，被触动了，人生真是充满遗憾。 教主，这里边有没有人性的小缺陷？ 来不及告别，这里太人性小缺陷。 我觉得跟他想干啥的没关系，而是这个世界上有这么纯粹的一个人。 对，我就说这所以每个人的哭点啊，真的是太不一样。你被什么东西感动？你比如说，而且跟你小时候，或者说你每个人生阶段经历的一些的环境不一样。比如我小时候有个阶段，因为我们家是天主教徒， 嗯， 然后我就特别想成为一个天主教神父。 嗯， 我小时候，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想做神父，乃至于我在修院住了一年。 哦，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感动于一些就天主教的一些中间的一些故事，比如说有个圣人叫圣方济， 嗯， 那么他就是一个原来是个贵族嘛，家具有钱，然后后面有一天他忽然大彻大悟，然后把全家东西都散光了， 嗯， 然后跟着他衣服都脱了，都不要了，然后就随便拿披块麻布就上山隐修去了， 嗯， 然后就而且开始人家都觉得他很疯癫了，他开始跟鸟说话， 哦， 跟鸟传道。说，然后跟各种看到的生物在说话传道， 嗯， 但问他写的祷文很感人，就那时候天主教徒还很喜欢念，比如说里面说，哎呀，主啊，让我成为你彻底的工具吧， 哦， 这个让我来散播宽恕，让我来散播友爱，在有仇恨的地方，我来促成和平，我不祈求他人的谅解，只求谅解他人，不祈求他人的关心，只祈求关心他人，不祈求他人的爱护，只祈求爱护他人，好让我成为彻底的工具。那句话我当时想了很久，什么意思？一个人把自己当成，你把我当成一个工具来用， 嗯， 那这个人就是纯粹的，就是那种自主性主动交出的人，但是因为我小时候见过那些当神父的人，那个仪式很有趣，他们那个仪式是这样的，他们会在主教面前，在教堂中间，就整个人趴成十字的形状，趴在地板上， 嗯， 就脸都贴着地， 嗯， 用这个动作来表示我今天放弃了我的主体性， 哦， 我整个人交出来了， 嗯， 请告诉我要做什么，然后跟他说，好，你明天就去莫桑比克吧，然后你就头也不回就去了，然后什么时候回来不要问，你就去。就以前传教士都是这样。我有一段阶段很感动于这样的故事，那我就觉得啊，我长大也要做一个这样的人，要奉献，完全奉献自己。然后那么当时也会感动一些所谓佛经故事，什么割肉喂鹰啊，这个什么。但我再大一点到现在，我不能说这些故事不感人，而是说好像很现实的讲，好累啊！这种太彻底的一个人，太彻底的去服务于什么，或者是彻底的走上某条路，都仍然让人感动。但是我总觉得跟这个东西好像有了一个距离。好像觉得那样子做好像太绝对了。太累了。 会不会跟时代有关系？就是比如说我小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看小兵张嘎呀，英雄儿女啊，就是很多英雄叙事的，宏大叙事的东西，但是感觉上好像最近这些年这一类的故事也越来越少了，对对，都被解构了。 我觉得跟人生观有关，你像这种 不管是那样的故事还是宗教里面的故事 啊、 嗯，大家都有一个所谓的叫 great cause， 有一个宏大的起因嘛、 嗯、 great cause。 嗯， 当你的生活里面没有各种各样那个就是掣肘和艰辛的时候，你说、嗯、哦 great cause 这个太浪漫了，或者为这东西奉献一切简直太感人了。 嗯， 等到大家长大之后才发现你的生活你连自己都顾不住，对吧，很还都有很多事需要你烦恼，你根本就没有心去为了别人的 great cause 去、嗯，我觉得可能是会、哦、是会影响一下你的那个可信度的，你的那个投入度。 我更想让自己就是目前活得再轻松一点，再舒服。 我觉得有可能，对。 哦， 刚才说个小八卦，刚才道长讲天上人间的时候，我有一瞬间有不能说类似的感受吧，就是因为 哭了。 怎么了？你是听上 Gloria Cos 了是吗？ 不是， 你应该是为白马会所哭。 太遗憾了， 其实都去 我当时在横店拍戏的时候，我之前拍过一个大组，这个大组里面有个很大的前辈，然后在组里面也非常照顾我。然后呢，有一次就这个戏杀青了，我就在街上走着，哎，这个大前辈就迎面而来了。他平时也很照顾我，他说：“哎，佳佳呀，我们待会儿要去哪这块唱歌，你来玩一会儿呗。”我说：“哎，我没啥事，我就去呗。”我就进去了，那个包厢特别特别的大， 嗯， 然后进来。坐在正中间的是一位非常眼熟的非常老非常老的演员，应该当时会有80岁左右了、 嗯、 非常老非常老的演员。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说，哎呦，这么多大前辈什么的，我在这儿如何自处呀，啊，我就坐在这儿、嗯、然后咵进来15-16个服务人员吧 Great House 就15-16个就站在这儿，啪啪啪站整齐，然后没有选啊， 都要， 对， 全部坐在两边，哦，给我们就挤到外边去，就两边， 就围着80多岁的老头， 嗯， 然后那个老头一边还拿着呼吸， 就这还来玩儿的，我 就摸腿，擦，就摸腿，你这人家就是那种车轮战，擦，换一个。 那个人自己会换味儿，他们会自己会换味儿， 自己就差不多了， 就是、 你感受 吧。说哥们，然后我换这边，那个、 都不用说，人家不需要给脸，人家很专业，咔就这样换，就直摸腿。然后后来有一次，当时就对我就冲击非常大，非常非常大，因为他没有避着任何人，啊，没有避着。 你说佳佳你也来？ 我没有， 你也是。 我当时穿着这个大厚羽绒服啊，嗯，我就坐在这里，我当时在说，哎，怎么会？哎呀，我说这到时候。自杀人，我就找个借口，我就先走了嘛。我走了之后，年的时候，我朋友邀请我看一部电影的首映，然后我就在看里面，我就看见那个老演员了，他在里边演的就那种很市井的那种好心老头，我都哭了，我带入不进去。我当时心里很难受，我心在流泪，就是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嗯，我 每个人脑子里先开始疯狂搜索什么电影。 80岁老演员， 人家老艺术家是在生活中汲取， 就是他演的是很勤劳朴实的。 这个当然不对啊，不好。但是我就是、嗯、就如果是往那个方，就是这是我羡慕老年人的一点，就等我。 他不 是 在乎， 我意思等我80，我他妈 I don't give a， 我都活不了几年了，我管你们咋说我了。 真不在乎，真不在乎， 对，不在乎。 不管你这那那就来。 哎，我跟你说， 这是个打星嘛，我感觉有点功夫在身上，我感觉。 佳佳毛老师，就是看你们俩现在的状态，我建议60的时候，如果他未娶你未嫁的话，你俩还挺。 我们河南籍在温州的鄙视链是非常低的，我跟你说。 以后大家在我面前不要穿短裤。 但有意思，就是他真的是只摸腿没做别的， 对、 嗯、 对，他只享受这个，让人看着非常的惊讶。 老中医吧，他是， 好大腿 迈。 就是咱刚才也是从那个小时候聊到现在，然后最近其实我是觉得在场台上这几个人，就是毛书记，然后其实包括道长、包括教主、包括我们都已经过时了，因为故事发展出了很多奇怪的形态，已经没有那种传统的叙事了，因为。我们在某一些局上就是被佳佳安利过一些特别奇怪的讲故事方式， 嗯， 所以这期节目的最后一趴，为啥叫实验节目，最主要是实验在这儿了，就是佳佳会拿过主持的话筒把我们带到一个故事的炼狱，不是游戏里， 游戏里边来， 乐园了。 那我现在就是交给佳佳。 好，嗯，感谢大家。嗯嗯嗯嗯，我现在手上有四张纸条啊，这四张纸条是六兽、刘洋、道长、毛东他们在我们楼上开会的时候只有自己知道的写的一张关于自己的事件。 嗯， 那么我现在来随机抽取一张。这个游戏怎么玩呢？我把纸条上的内容读出来，按照顺序每个人都要说这件故事是自己发生的。 嗯 嗯，让啊，猜定离嘴，一档非常好看的综艺。当然希望您能来参加。耶、 yeah！ 没戏 啊，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纸条的基础上尽量的丰富啊， 嗯， 让现场的观众来选这张纸条是谁的，我们会进行四轮，看谁最会编故事。 嗯 嗯，好。不知道这个纸条是不是非常有个人色彩啊，我待会儿先从毛东开始好吧。 好， 第一张纸条 你读。 我曾经在小学被人打掉半颗牙。毛东，这是你的故事吗？ 这肯定是我的故事。这个甚至我在、 哦、这态度非常好， 我在节目里面提过，就是包括半颗牙里我 exactly 提过这个事。 嗯， 因为小时候装，就我就不知道在哪说，小时候比较装，我经常会幻想。我的六年级是02年，那一年是流星花园加上什么类似于一个韩国小说什么狼的诱惑，那我都真帅 啊，那想 这种开始风靡，然后你就希望当那种校园里面什么又能打架又很酷，然后学习又好，什么长得又帅。那个时候我买了一套纯白的套装，就是白裤子白衬衣，天天就走在校园里，就是喜欢跟人找事儿， 找事挑事儿。 对，但是中间有一个大哥他就看不惯我，就是大哥觉得毛东太跳了，毛东太跳了。 嗯， 大哥就直打你那一颗牙，打掉了半颗。 打的时候就是大家照脸上抡，就王八拳、嗯。当时根本不觉得说是半颗，其实就掉了一片，到现在都没有补。 嗯， 我后来骑车上学的时候，突然发现，就没过几天，突然发现骑车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来，这个牙就很酸。你们、嗯、牙医会叫酸，都不是疼，就牙怎么这么酸，就感觉到牙根了。后来就看牙，他说你这一片牙它掉了一点。然后他就露出来神经。 这是你发生在小学几年级的故事？ 六年级。 六年级的故事哦、oh, ，OK。那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对于他刚才的表述， 这个没啥可问，太真 了。那大哥大概可以大概描述一下那大哥长什么样？ 大哥是一个尊称啊，他跟我一样是一个12岁的学生。大哥代表着在学校里面 的权威。 他这就我们那时候要混得好嘛，闲聊里面也聊过了，就那个时候就我们那个年级是有一两个所谓的大哥，那大哥他当时六年级12岁谈恋爱，他到那个天台小跟小姑娘一块谈恋爱，会有小弟在那个楼梯口把着门，对，就那种的，对，他就认识初中的人，他有关系，他上面有人、 哦、 就如果你要是跟他那个啥，他会找初中的人过来搞你。 明白、嗯、明白、嗯、 对， 好， 长啥样那咋说，瘦瘦的像李荣浩，这咋说呢、 嗯、 我不知道，我现在能说就有点像李荣浩、 okay. 对，就很瘦，然后但是你看着就是那种他不是很健壮的打手型的，是那种就是魂不吝的那种、 啊、 就是、那种感觉， 流星那种， 嗯，对， 流星好， 流星，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OK 对，好，道长，这是你。 我不会怀疑你说的故事的真实性，但问题是谁小学六年级没被人打掉过门牙？ 哦， 对不对？ 哎， 这怎么就是？ 我跟你说，道长，咱们这种蛮荒型的成长，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了，真的。 对吗？那很必然的，小学六年级就该给人打门牙。 好。 你从五年级升到六年级的时候，你出门就呲着牙，会有人来打你。 因为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因为你看我在台湾念小学嘛， 嗯， 就我们放学之后，全班同学要留下来打扫自己的教室， 嗯， 你知道有这个规矩吧？抹、 嗯、 地啊，扫地啊， 嗯、 要做这些事儿， 嗯， 这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做到六年级的， 嗯， 然后到了六年级的学生呢，就有一个特权。那个特权是什么？这六年级学生中有一组人、 嗯、 他能够得到特别好的差事，就是去负责倒垃圾。 嗯， 倒垃圾好玩，为什么呢？因为学校的垃圾是扔到一个焚化炉里烧的。 哦， 然后我们就等于把那些地上扫的落叶啊、 嗯、 什么校园这些扫，然后弄到那个垃圾，跟着玩火可以、 嗯、 然后我们班的男生都会抢着担任这个任务，而小学六年级就是刚刚开始你踏入青春期，所以我们全班男生当时都忽然之间就天天打架，而那种打架是有点像是 那种铁笼竞技似的，就因为我们打扫教室会把所有的桌椅推到教室边上，中间留出一片空地。 OK， 我们是要扫地拖地，然后扫完拖完，我们就在上面干架。 哦， 是带着每天带目的的，纯粹是竞技式的打， 格斗， 格斗，真的就是格斗。跟着再看谁赢了，谁就负责倒垃圾。这接下来那个礼拜， 哦，谁赢了谁能去劳动啊？ 因为倒垃圾是最好的劳动，你知道吗？然后跟着呢，我就有一回，就我们两组两组嘛，我就还记得那个同学呢，他是林子健，特别健，就是 林子健， 他那个健康的健。忽然之间，我跟他的伙伴在打，因为我们两个人，那他从旁边呢，站在课室的桌子上跳下来，一脚把我脸踹到另一张桌子上面，整个人撞上去，然后我没有当场掉牙， 没有当场掉， 但是我是 掉眼泪了， 也没有。然后但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有点站不起来，就认输，好吧，下礼拜你扫，但我们反正轮流来嘛，无所谓。然后晚上回家，因为我们还要搭校巴的，那在校巴上，我跟人在聊着聊着话，牙飞出来了，一个牙飞出来，一对牙吧飞出来， 是， 然后才知道掉了牙。 是， 才知道掉了牙，所以我说这谁没掉过啊？打架嘛，掉牙的事儿，这肯定都要经历的嘛。你没有吗？ 我是没有。 你没有吗？ 对。然后回到家，我跟我外公住嘛，我外公是个很沉默寡言的老人，他看到，他说怎么牙掉了呢？然后就讲了一句话，然后跟着也没骂我，也没追问，就只是让我洗洗嘴巴， 准备吃饭。 也没吃饭，那天我忘了，那天晚上反正是那个周末我才去看大夫。 好， 有没有别的问题？ 我现在目前在， 不是我俩在 battle 吗？我俩并不是在 battle 这个故事吧？ 在你们互相之中一定说谎者啊，他要说你说谎， 那每个人都要讲一遍， 对，每个人都要讲一遍。 好，刘洋，你曾经在小学被人打掉过牙齿吗？ 半颗牙，这个是我小学六年级， 也是六年级。 当时我是我们这个叫中队长，中队长呢有一个职责是啥？就每天放学了之后，大家小朋友们要排成一排，然后整队，然后从这个教室呢走到学校门口，就这一路上还是要维持纪律。中队长就是来负责维持纪律，但这一路上呢，你说实话，大家聊聊天，走出队伍，这都是很正常的。但那个时候我有点老师的狗腿子的感觉。我们班有一个大高个儿叫武波，你看武功的武，这个波涛汹涌的波，武波，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老往外边跑，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威胁他，但你没法威胁他，因为你个子比他矮很多。我就随手捡了地上一块石头，威胁他，我说你快进去。然后他一推我这个手，然后直接就把石头就飞到我的嘴上，就这个底下这颗门牙，下颚这颗门牙。然后他是先是削掉四分之一，也就是这个牙呢，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圆柱，但它里面的四分之一削掉了。所以它正面看起来其实没太大的影响， 打薄了， 你打薄了， 对， 里面少了，然后很疼， 打薄了一下， 当时也是没做任何的处理，因为觉得小孩的牙是能再长起来的，甚至我妈告诉我，她说你这个小便的时候咬紧牙关，然后小便的时候咬住牙，牙就能往上长。 好， 它是有这种理论，当时也是嘴唇什么的都破了，后面我记得还长溃疡，特别的疼，这个牙彻底掉是我大二的时候，就十年没碰。十年二十二差不多，反正大概是这个年纪。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室友拿了一个芒果回来，买了个芒果回来，然后大家分。我一咬那个芒果，它直接这个就是那四分之一上面的那四分之一就粘掉了，就它只剩了个三分之一。我没办法了，我就去了这个校医院。然后当时还是金属打的牙，金属装。然后打了一颗，然后他说这个最多撑到你三十岁。我说那撑个十年也差不多了。他说十年后可能你这个牙就没办法了，但我短短的五年之内医学就进步了， 是， 他就我就打了一颗烤瓷，所以现在这个牙颜色还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明白明白。 怎么每个人都讲得这么真啊，我每个人都好真啊。 你该不会在掩饰什么吧？ 小学六年级被打牙是很常见的事， 很常见的。 我们现在问一问六兽老师。 对， 您的牙是在小学几年级掉的呢？ 就是这么说吧，重复一下啊，我曾经在小学的时候被人打掉了半颗牙。作为一个编剧，我告诉你们什么叫最顶级的叙事，就是没有台词。 哎呦。 哦。 那 然你知道我们是音频节目吗？最顶级的叙事，最弱智的主持。 现在主持是佳佳了。 你把我干什么？我好好的。嗯。啊，刚才六兽展示了自己没有一颗牙， 没有半颗牙， 半颗。 六兽是这么说话的，一颗牙没有。啊， 他的牙齿有缺陷。嗯。接下来我们开始投票，我来一位一位。指大家给掌声啊！ 哎，我们不要互相攻击吗？我不， 哎，你可以提问，你问，你想 问。不是我第一个，我不知道这叫 battle， 所以说我没有放那么多细节。哎，他们，我觉得都说的很好，但是诸位，如果你经常听谎言的话，你就知道撒谎的人他们会放很多无用的细节。 你比如说，你认为谁？ 你像六兽， 比如你刚才说的每个细节， 他是什么排队？人叫五波，这不重要。我感觉这种就属于是反而为了增加可信度，你加了一些不用的细节。道长嘛，这个他一直讲这个故事的风格是这样的，娓娓道来 ，OK。但是 啊，道长就 OK， 林子健 OK。 我没说完 ，OK。Too much 细节 ，too much 细节，这不像是一个心里非常有自信的人会干的事。 你现在也不像心里特别有。 我本来不知道 battle 这个环节，有人要偷走我的故事 ，That's no， 那就虚了，你知道吗？ 哎，不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要也行吧？ 咋了？你到底咋了？ 你主持。 好，现在大家认为这个故事是跳脚毛冬的，大家可以鼓掌。 不用往下鼓了。 明白。 我 好，认为这个故事是道长的，大家可以鼓掌。好，有三位。 好。 认为这个是刘洋教主的故事，请鼓掌。好，有七位。那么认为是六兽的，请鼓掌。好， 三位。 有七位。 这怎么数数？ 你这你真数了吗？你真数了什么七位吗？ 数的都一模一样。 咱这音频节目，我们是要服务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既然大家看不见，你能不能多报点？就是哦，这个毛东有3000多位，然后六兽只有56位，这种。 感谢今天来到工体的各位。 资深主持人，没有，你来。 听众也是有耳膜的，那么里里拉拉的一些声音，这个纸条具体是谁的，我们现在暂时不公布，为了我们这个游戏的进行。接下来我们从六兽开始讲这个故事。接下来这张纸条上面的内容，我现在来读一遍啊。有天晚上回家，我感觉到身后有人一路跟随，足足跟了10分钟左右。好，请六兽老师开始，这是你的故事吗？ 哎，我其实说实话，我最害怕这种故事，但是屡次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我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没确定到底是不是有人在跟我。只是我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甚至都觉得自己幻听了，因为我确实听到声音了， 脚步声。 对，这就是那个，其实是。2年多之前，就是那个时候还在演单口，就是晚上差不多演完了以后，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我们演完了以后就经常会回去以后睡不着觉啊什么之类的，就会找一些人去吃饭什么的。所以那天其实结束的还蛮晚的，大概12点以后了。然后我那个时候住在东坝，叫东坝家园 B 区的一个小区，但现在已经 无用的细节看见了吗？ 是无用的细节。我告诉你为啥它有用，因为我住那个时候啊，住236号楼，你从小区门口走到236号楼大概是10分钟左右。 啊， 我为啥说10分钟？ 东坝家园根本没有236号楼。 你去过东坝吗？ 掏出手机来看。 我炸他一下。 你现在攻击性太强了。 因为我每次都差不多走10分钟，所以我大概知道那是10分钟的路程。但那个小区非常令人讨厌的是，那个小区其实入住率非常低。因为它是回迁房。 更显凄凉。 那小区里边没啥人，就只有就是一个楼平均也就亮个5-6盏灯什么之类的。所以就很害怕。 时间大概2年多前。 对，2年多前。 主持人、我问一下。 我看谁举手的姿势最端正。 主持人，我问一下。这个这纸条里面就是理论上只有一个故事是真的，就对于某个人。 是。 假如这个故事六兽说是真的，上一个他就撒谎了，对不对？ 是。 OK， 四个故事只有一个是真的， 是， 我是帮你们理解 这个信息要来干嘛呢？ 无用的信息， 有用 的信息，无用的细节， 明白？ 好，大概就是这个过程。 来，请刘洋教主讲一讲。 我其实写的时候，我想的是走轻松的风格，还玩玩梗，不是说这种特别诡异的这个风格。其实很简单，就是四年前，2020年的时候，我拍过一个纪录片，就是 Figure。他拍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就是他说我要拍你在外边走走，你看那个纪录片里面好多都是我在走路的背影。他就是往开放麦走，然后往什么别的剧场走，就一直在走，甚至到我们家也得是到往家里走，就一直走，他就一直在后边跟着。我说跟了10分钟这个事儿，我没想到写出来让六叔一这么瞎猜显得很诡异，一点也不诡异，我只是在形容一种尴尬，就是你自己在走，然后后面一个人一直在跟着你，跟了整整10分钟 啊， 还举着摄像机 、然后拍出来的时候呢，他放的是某一段，就只是几秒的镜头，然后 我替你圆什么呀，我在这儿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小破事儿 啊，就是他曾经有过一个自己的纪录片。 对 哦，记录短片吧，短片， 对， 也就是个短片 啊、长篇，长篇， 长篇， 刘洋的故事、是一个捷克的童话，有波兰语和英语版，在德国售卖。 那你有一天被泡泡糖粘住了？ 对，所以走了10分钟嘛。 人人都能拍一支属于自己的 vlog。 OK。 那么道长，这是你的故事吗？ 那当然， 当然。哎呀， 梁文道老师，你浓眉大眼的，你也 真 是、 因为我想想看的是什么时候啊？反正大概是2020年之前。我那时候我是住在香港新界的一个，就有香港也不是有山叫狮子山吗？狮子山隧道一往新界出口处那边有一些公寓楼啊什么，我就 咱也没共鸣啊。 对，反正你印象看狮子山就对了。然后有一天晚上，但我讲这个故事，我写这个故事也真的不是为了要走什么恐怖悬疑路线，只是想说那种住在这样的城市的感觉，因为香港人太多，几乎任何时候你都不太容易有那种孤身走夜路的情况，你任何时候晚上走路，你要不就前面有人，要不就后面有人，然后但当这件事我比较记得，是因为我搭公交，然后在隧道口出来之后下车，然后走楼梯下去到我家的路上，那时候已经是12点多，那个公交是最后一班，因为再晚的话就要搭那种小巴了，然后就有人在我后面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我回家的时候还要绕几个圈绕几个楼梯，然后一直在我后面，然后我当时就在猜这个人会跟到我什么时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动机哦，我没有怀疑过这是对我有什么企图心或怎么样，我只是在想这个人该不会是跟我住同一座楼吧，然后但是问题是过了几座楼他都还在后面，我坚持忍住不回头，而且我听那个脚步声我觉得应该是女孩子，终于到了真的是跟我一座楼，为什么呢？因为我开了我的房门之后，因为我们楼下有那种保安嘛，他看到我跟我喊梁山发雷了，就梁神你回来了，那我跟着他听到他喊后面那个是个女孩子，我忘了姓什么，他说啊什么你回来了，但是我还是没回头看，然后到按电梯他还在我后面，这个时候就不正常了，你知道吗？因为大家一起要上同一座楼的话，按电梯的话你不应该继续站人家后面，你应该是有点走到侧面才对，他还在后面，然后终于我进电梯，我就靠着电梯门口按那个按钮呢，我就按了我的按钮，然后我就看他的手伸过来，我坚持忍住不回头看他，他就摁，他摁要摁的时候他停一停，我发现他居然要是跟我是在同一个楼层，34楼，我也还是不回头看，然后到了我就出门，然后出门他继续跟着我。 您当时是落枕了？ 没有，我就觉得有点斗气，你知道吗？然后看你是什么情况。然后终于等到我拿钥匙开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是一个老大娘，但是我没见过，住我家隔壁，因为我们香港那公寓楼大家邻里之间不是那么太认识，有时候那种楼，然后我就看他进去，然后我那时候才回答说，哎，干嘛呀，你们这么晚啊， 然后他说啊，系啊，你都好嘢，梁生。我说你又知我姓梁、嗯？我说你也知道我姓梁。说、嗯、啊，头先下边看岗叫你梁生嘛，就下面看那个保安叫你梁生嘛。嗯、啊，对对对对对。然后跟着我们就进门了。然后从此之后也没怎么见，但是偶尔会见到会打招呼。我觉得这事很有趣，就是因为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的人身上，发生在别的国家、别的场合，你会觉得这是个恐怖悬疑事件。 嗯。 但我想说，在香港这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人太密集了，你错楼太多人了。 嗯， 是他的故事。 一眼假，一眼假， 一眼假，一眼假。 赵饶讲故事的时候好喜欢绕出去啊，我感觉这样能思考很多。那天啊，我搭公交，大家知道吧 ？Take a bus， 赶不上公交。 我 take the bus 的时候呢， 就要坐小巴。 你知道香港会有很多的小巴吗？他们有很多站嘛。因为如果直达的话，他只收不回本的嘛，在香港那个年代嘛，本钱很贵的嘛，然后就用一些粤语来糊弄我们。哎，两三啊，我都怀疑中间是无间道的台词，你知道吧？ 而且叫道长刚一直对我说，你知道的吧？香港那边隧道，你知道？我说没有什么共鸣。他说，哦，你知道狮子山就行。我说我不知道。 那你知道狮子吗？Lion。 明白，我觉得这个 Lion Rock。 Lion Rock。OK， 这个故事我觉得编得非常的好。 怎么就编了？也许就是人家的呢。 哎，我跟你说，看着他们三个在尽力 伪装自己 演我这个故事呢，我真的觉得很可笑。 自己还提醒观众。 那毛老师，那你上一个故事是？ 我跟你说，我刚才问的问题非常重要，因为首先咱们一轮一轮玩了嘛，第一轮我赢了，但是我不得不说，第一轮那明显是个假故事。因为我之前在播客里讲过那个故事，就是那个不是门牙，就下面的半颗牙，而且它不算，我都说了，我说不算半颗。那个故事我其实在之前铁道里面是讲过的，我不可能写一个之前讲过的故事在上面。我 这个是你没有聊过 的。那个其实刚才那个纯粹靠我精湛的演技，然后骗过了大家。我不得不说，我非常抱歉，朋友们，刚才我骗了大家。但是这个是真实的故事，这个是我真的是我的故事。他们，你看，我跟你说，撒谎的一个表现就是，每一次到一个人，他们根本就意识不到说，哦，这其实刚才我才刚说过那个是我，他们就赶紧就开始投入到编造新的故事里，他们不会做这个。 你先别 diss 别人了， 对 你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对他需要再想一想，他需要再编。你再用英语再说一遍。 我早就编好了。 你用粤语再说。 我早就编好了。在他们三个人版本里，他们无法理解这个故事呢有什么戏剧性。其实这个是因为发生在我身上，它真的是有戏剧性的，不是像你们说的什么是个很普通的，它就是个有戏剧性的。在这个环节里，大家都只会写有戏剧性的故事。我之前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因为只有有戏剧性这个事才值得说。我留学的时候，我是跟大家可能短暂也讲过的，是有过数次遇险而没有真的受到伤害的时候。走在那应该是大二2010年的时候，我住在上学那个小城市，就是晚上，就是很晚上在走，后面有一个人，我没法说更多的定语了，因为涉及到提示。有一个人在跟我，为什么对我这种来说这个故事值得分享，就是因为我是那种喜欢人前显圣，我的表演型人格不一定给别人表演，就我脑子里会意淫。当时我想的是，如果这个人在跟我，假如说像每个人留学生遇到的样，比如这个人要抢劫，我要怎么人前显圣，我要怎么逃出升天，或者是展示友好，跟这个人比如交成朋友，让他放过我，然后第二天我能出去跟人吹牛、以至于这个事儿对我来说，他就是那个印象点很深。结果就是我走了大概10分钟，碰到了就是路边的那种就那个警察跟警车，我就开始跟那个警察聊天，聊了很久。我本来想让那个警察送我回家，但是我觉得有点怂，我就聊了很久，回头看那人不见了，然后我就走。 哦，这是一段你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被人跟踪的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几个你仔细想想，那个、太不值。这个哎，这用高超的讲述技巧，然后在那套近乎。他你看，梁老师想把每个人拉到自己的时候，哎，说你懂吗？你知道吗？哎，那个他想让每个人都到自己这一边，在撒谎。这个 too much information， 那个根本就没仔细想，只有我。 嗯，我这都这么短了，还 too much information？too much information？too much information？ 感觉每个人都有在自己的故事里面炫耀一些什么。 嗯， 美国留学， 美国留学， 住在香港，拍纪录片。嗯， 东霸三百六十， 东霸三太子，对吧？ 东霸家园。 你知道吗？ 住的可是东坝家园呢。 我们来自东坝， 是不是值得吗？为了讲故事，把你的隐私都给暴露了。 没有，我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了。 好，现在我们现场来投票，认为这个故事是六兽的，请鼓掌。 一个人， 三位， 我都听出来一个了。 好，刘洋教主。 哎，这个多了，哦，你看看。 梁文道先生，明白。毛东。啊，好，大概也明白了啊。大家认为可能最多的是刘洋教主 哦 啊，那就我们就最后就再玩两个纸条，好吧？ 还玩啊？那这都认为是我了，下两个。 这个就看你的 烟。刚才毛东都给你打样了，你不会吗？ 用不用剽窃我的思路？ 好，这张纸条，在我家小区散步打电话吵架的时候，被听众认出来了。听众，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播客。 嗯， 请刘洋教主先开始。以这个顺序来， 好，这个呢，我不得不跟大家说，上一个的确不是我的，上一个的确不是我的，我掌握了一些技巧，就是言简意赅。 这个技巧明显没有用，我说了半天没有用。 但我这一次呢，我也不太争取了，我就模仿梁文道老师的叙述啊。我呢，那天是在我们小区散步， 没有必要口音。 散步啊，你知道的。他是处于一种身心愉悦的状态， 嗯， 愉悦你知道的。我还记得我当时散步的时候，手机铃响的时候，旁边一个广东宅啊，他跟我说，他说哎扑街啊，你听得风响啊，你不听的吗？你听不听啊？我说好啊，我听听啊。我就拿起我的 telephone 啊。 对不起，我这辈子没听过这么难听的广东话。 我一接我说哎两三啊。两三。我的确不知道对方是谁。然后对方呢给我推销房地产。 嗯。 然后我就跟他吵，我说为什么要在我散步的时候打扰我。 你就因为这跟人吵。 现对，这一段就是毛东的讲述技巧。哎，我散步的时候。很专心的，好吧，这是 Storm 的讲述者。散步不能打扰的咯，真的啊。然后旁边一个广东仔，喂，你是无聊仔的，老要搞局啊。 是我们 哇，好久没有听过这么酣畅淋漓的假故事了。 我们大概都听明白了，就是你在 我想对，我马上要忍不住要插一句。 哦， 我敢说他讲的故事都是真的。但这故事不是发生在他身上，这根本是我的故事。哦，就 请讲。 刚才聊散步又叫 city walk。 刚才跟他聊过，而且地点不是北京，是个香港， 又是香港。 哎，真是，我没补充了， 没有补充了， 故事都说完了。对， 说完了。啊，这段被我给说完了。 啊， 的确是一个广东仔。 刚刚好刘洋编的一个故事是发生在道长身上的真实故事。 哦， 没有，刚好道长说是因为他说刚才录之前他跟他说了，他就直接拿来讲 了。啊，直接就把人家素材就拿过去用了。 嗯， 啊，其心可诛，其心可诛。嗯， 没有，我们还是值得原谅， 值得原谅。 想象力不足很难避免。 对，那一段您怎么，那不说别的，您怎么评价那一段广东话？ 麻麻得了， 麻麻得啊。 首先我们广东话呢不会说那个 telephone 响，问你手机响啊， 手机响。 这个精髓没学。 telephone 好 telephone 那叫。 那咱们就以这个顺序吧。教主，道长已经说完了。 毛东。 毛东， 他们明显已经放弃了，我是不会放弃的。他们明显已经放弃了。哎， 好好编，好好编。 这个纸条还是你的吗？ 这个就是，这 exact 就是我写的。 哎呦， 就是这个，真的，这个故事前面两个非常抱歉，前面两个故事都是假的，不是我。第一个我承认过为啥不是我，第二个你们已经火眼金睛看出不是我的了。 这个真的是我，这个真的是我， 这真是你的，为什么？ 真是我，因为第一，我是这几个人里面最喜欢吵架，我喜欢起冲突。然后我甚至之前在《基本无害博客》里面讲过，我说我老在打电话跟甲方吵架的时候，在小区我下楼办事儿，甲方电话过来了，我就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路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姑娘，她本来就在我身边走，就是走的这个速度就跟我太同频了，我就已经很尴尬了。我当时倒不是，她就从我后面走，但走着就一直不吵，然后我就主动慢下来，我就停下来了，我继续说。然后那姑娘多走了几步，回头看， 莫童。 然后当时我因为我在吵架，我已经很尴尬了，我就说，我说你有什么事吗？他说毛书记，我就是我很尴尬，然后我说你好，我说我在打电话，我就非常尴尬，我就没有做过多的交流，我说不好意思，我在打电话。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当时吵架激烈吗？你 argue 的激烈吗？ 不激烈，语气并不激烈，但是如果你听内容，你明显感觉出来，就是这个人他不是聊天，就是我在理论， 据理力争。 对， 那他认出你之后，然后你惊讶，然后呢？ 对，我就说你好，我说我在打个电话，然后我就扭身，反正就是就想避开。 啊，扭身避开。 对 ，OK， 那么最后六兽老师，这是你的故事吗？ 这一轮我可以放弃一下，这个确实不是我的故事，但是我要指出毛东老师刚才说的一个问题，他看错了，不是一个姑娘喊他毛书记，是我在喊他。 啊？他把你当姑娘？ 对。他看错了 啊！沈殿霞来了， 他在服务我，他在服务我的故事。 哦，这玩的好新颖啊！ 这需要认知治疗。哦， 这是。 树哥在服务我的故事。 对，现在明显在台上已经分成两波了嘛。 是。 就是有你刚才教主说了，在他的小区里边，梁文道老师和 Storm 老师吵起来了。然后在毛老师的故事里边，我在喊他吗？ 主要就有人讲了三次狼来了。 哎，这个真的，这明显是我的故事。 行，大家现在快速的鼓一下掌啊！来，不是六兽，咱们就不鼓。嗯。刘洋，道长，哦，毛书记，好，那道长比毛书记略胜一筹啊！ 妈呀， 这个我 认识我。 我们现场不公布啊，最后一个纸条，我们从道长开始。 嗯，好。 只有我的故事会这么好笑，朋友们，这明，明显是我的故事。 好鸡贼呀！ 我觉得承认这个纸条也是需要一些心理的勇气的。来，大家仔细听啊。我曾经参加电影首映，因为太想看，早到了24小时。嗯，好，道长，这个纸条是您的故事吗？ 当然是。 每一个都是。 不，我真的是 一个都不道歉。 我很多朋友都晓得我是个重度影迷。哦，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是存零用钱去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电影演出。嗯，但好在呢，就其实本来不需要这么买票， 是啊， 因为香港的国际电影节的门票呢，透过香港市政局的售票系统，我们是之前去买票，之前去买票，但是你买票要排队， 买票要排队 ，开售那一天是有些热门的电影是很早卖完，但是问题是呢，有一年很特别很特别，就那大概是安东尼奥尼的回顾大展， 妈呀！ 然后那一年呢，那个票呢，它是有一场特别修复版的，有个电影叫《Eclipse》十日食的十，然后那部电影有个修复版，那个修复版的首映呢，它是安排就现场售票。 嗯， 那时候我知道很多影迷会去现场买票，包括那天我还碰到钟楚红。 钟楚红。 对，因为钟楚红是 你不惜引入一些真实的名字来， 钟楚红是家喻户晓的一个真影迷，就每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他都是每场必到，那时候他这几年是比较少。 没错，今天我们也请到了钟楚红来到我们现场。 这是我讲的话是真的。 钟楚红为了证明道长这条纸条是真的，特地从香港飞了过来。 没错， 我想见马家辉的爸爸。 你听我说完。然后那一年呢，本来我自己一个人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我绝对不会一个人提前24小时，这太荒谬了。 太荒谬了。 我最多以前试过排队最长是维也纳爱乐第二次访问香港，我是提前10小时。 嗯。 但那一次不一样，因为我们有几个影迷朋友同学大学同学 你知道年轻人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就觉得哎，我们要提早一点啊， 热血， 要找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有开着开玩笑就说，哎呦，走个丫丫有没有？就找他一天，丢走个丫丫，然后就去了， 传统活了属于是。 但最好笑的是什么呢？ 哎呦，把自己给聊进去了，自己笑吧，哎呀，笑吧。 最好笑是那场电影根本没卖完票， 哦， 你懂我意思，就根本没什么人来抢票， 白排了。那回答出来， 我跟你说，嗯，幸亏我不是女的，我要是跟梁文道谈恋爱，他能把我玩死，就是。 怎么会呢？我这么诚恳的一个人， 玩弄于股掌之间， 我这么一个诚恳的人， 对 不对？ 他好多技巧，粤语，然后那个拉拢，然后甚至还这个故事还特地不完美。他其实最后也没有卖完，我真是个，我真是小丑，对，有些遗憾。他还有一些这种自污的，哎呀，太厉害了，我跟你说。但是这种精妙的谎言永远抵不过真相的力量。 而且我觉得活儿也不能玩三轮吧。 第一不可能，没有人会真的提前24小时排首映。大家知道首映是不是买票的，首映是梁文道老师，我不论你之前成没成名，你不可能你排票去首映式的，都是片方留票。 没有，那我念大学， 我跟你说为啥我这么写，我这个是有点文字游戏了。我提前24小时到不是到真的去排队，是提前到那个城市。2014年的时候 Interstellar 星际穿越的首映，纽约的首映是在那个 Lincoln Center。 你的活是英文、 为什么有这个细节、 英语来了，美国留学的往事。 因为那个是全美国最大的 IMAX 影幕，我跟你说为啥能在那首映。然后我当时因为很喜欢科幻，我也数次表达过很喜欢这个 Interstellar 的电影，我提前24小时到了纽约。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学生，不太好意，就没有什么钱住、就是酒店，我经常要是去转机的话，只要不是转机特别久，我就会在那个机场里面住的。啊，当时到了之后我没有地方去，然后我觉得我也不想提前去住那个酒店，我就在，我说没来过纽约，在那个纽约的Lincoln Center 的附近，什么上西区中央公园，我就提前到了24小时逛逛逛逛逛。但真正去其实就是快开演的时候才去，因为你提前在网上他们已经 lottery 抽过这个票了。什么首映会就买票啊？你首映主创是要发言的，不可能让什么人都能买票来，你知道吗？ 啊、哦，小你狠狠的踩了道长一脚。 谎言，哎，就是谎言。跳梁小丑，道长，不好意思，哥哥，我是为了为了赢，我是为了我为了游戏，为了游戏。 咱这游戏赢了有什么奖励啊？ 我们说真话的人是根本不屑于不需要去指责别人攻击。 是赢了可以把八分半给你， 对，无所谓，无所谓。嗯， 这个明显是我的。 但是其实道长和毛东的活都一样，一个讲广东话，一个讲英文，一个在香港，一个在美国。来，咱们现在听听东霸的故事， 听听保定的故事。 2024年7月12号下午7:30左右，我到了万达的 CBD 影城楼下， 好具体， 去参加抓娃娃的首映礼。到那儿以后，我一抬头发现好像沈腾马丽现在的票房号召力也不大，也不太行了，是吧？就是感觉首映礼也没怎么来人呢。然后到了那儿以后，我就准备给我的联络人打电话，掏出手机来一看，我他妈来早了一天 啊！ 所以我提前到了24小时、 哎。这个故事啊，如果要不是谎言的话，确实编的还是挺好的，就是非常经典。很遗憾它是个谎言，但它确实编的这个不错。 如果不是谎言的话，编的还挺好。 对对对对对， 我已经听不懂你毛主席说话，这人现在已经疯了，你知道吗？ 已经无法自圆其说了。 对， 好，我觉得就是最近发生的故事嘛。我觉得这个听上去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 听着太真了。因为在前面这么多戏剧反转遗憾之下，这个故事听着好清纯， 朴实，对吧？但我跟大家说，这故事是我的。我跟你说， 最后一个讲述了。 因为故事啊，你得听它后续发生了什么。当时是这样的，我的确提前一天去了，然后没看清时间，然后我还跟现场的工作人员吵起来了。 argue。 我回家了之后，我还很生气，我甚至打电话再骂他。我在骂他的时候，被听众认出来了。然后我看听众扔出来我的时候呢，我往家走，那个人就一直在后边跟着我，跟了整整10分钟，把我牙打掉了。 是，绝对是他的故事。对， 现在是不找 game 活不下去是吧？ 对，我太相信应该都是你的故事，太真了。 好， 哎，你发现了吗？在这个环节里面，你看每个人的那个热衷不一样。嗯、教主热衷于就是利用已有的信息精妙的使活、嗯、我热衷于赢这个游戏，你发现了？我想赢这个游戏。道长就是热衷于锻炼自己的那个撒谎技巧，每次都很认真。 道长真是太厉害了，真的。刚才那小区那绝对不是道长，因为写纸条我们是私密的写，怎么可能先告诉大家？但道长气定神闲， 对 对, 对， 我之前告诉过他。 对对对 全是我的故事，全是我的故事。 道长的意思，现在意思是这四张纸条都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就道长写的四张。 好，六兽，感谢几乎是全场的观众朋友们了。刘洋教主，哎，我想请问， 谢谢杨大爷，谢谢。 好，道长。也有一些稀稀拉拉的掌声，毛董， 两位， 哇，两位，两位。如果大家在评论区啊、想要猜测一下哪张纸条的真正主人的话，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我们的主播也会亲自下场和大家互动的，亲自下场哈。 不会， 那怎么给听众公布答案呢？ 节目里不公布是吗？ 节目里不公布， 那听众怎么知道答案呢？ 最后呀，可以在我们下一期上线之前，是不是？上一期我们的答案是 好，就让我们这期节目结束在这个轻松愉快的这个非常不知道在说啥的一个游戏环节这儿。 嗯， 好， 好， 对， 谢谢各位，谢谢，谢 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拜 拜， 拜 拜，拜拜，谢谢。 学习完毕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回到我们的标准时间，就是要回应各位朋友给我的留言。最近大家都在干嘛呢？那肯定就是要盯着奥运会，是不是？尽管很多人都说今年的巴黎奥运啊，然后前阵子的欧洲杯啊、美洲杯啊，好像都不如往年那么有热度了。那这当然原因相当多，有机会咱们再聊。可是呢，始终这个奥运会还是能够炒热起足够的话题。就比如说今年巴黎的奥运会的开幕礼，哎，我说啊，开幕礼，这是因为以前香港啊一直习惯把开幕的仪式叫做开幕礼。那么但是后来这两年呢，慢慢大家也都习惯在香港习惯跟着内地叫开幕式，但我个人还是习惯叫开幕礼，有时候，所以我就两者互用，希望您别介意。那么讲到这，有位朋友叫空心阁，他说奥运会开幕式能聊的东西有点多呀，燃冬的几本书，十个法国女性先驱雕像，性别少数宗教的争议，好像是专门为我设定的一样。其实别这么讲，我们现在发展到今天啊，我相信你要想了解今年的巴黎奥运的开幕礼到底是做了些什么事儿，出了些什么事儿，你肯定已经看到大量的解读了，大量的分析，然后还有非常多的争论，是不是？那么其实空心阁除了你说那些争论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争论，我觉得国内比较少人谈的。就这个开幕礼啊，那么在法国国内引起最大争论的还不光是宗教问题，我讲的是法国国内，而是什么呢？你记不记得片段中有一个环节是他们拍到了巴黎的 Louis Vuitton， 也就是 LV 的皮具厂，然后呢要在这里面拍摄出今年你知道巴黎奥运的这个放奖牌的箱子是 Louis Vuitton 这个老牌行李箱，没错，他们是做行李箱起家的这个奢侈品牌，那么请他们来做。然后这个片段呢就是拍到他们制作这个箱子的一小个过程跟环境，那么这一段在法国也引起很大的争论，我们国内大概没太多人注意到。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法国人会认为这不是公然的拿了一个当作社会公器的，就巴黎奥运是属于全法国来举办的，然后是呈现给全世界的，你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去帮一个品牌卖广告呢？就算这个品牌给了赞助费，这个开幕礼里面也不应该有专门一段去拍他们呢，去帮他们宣传呢，这是不对的，这是一个过度商业化 啊，大概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争论角度，对不对？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件事儿。那么至于其他呢，咱也就不多说了，反正该说的大家也都说的差不多了，是不是？我个人也看了一点，没有全看完，事后就看了一些精华。因为今年正好呢，奥运期间呢，我要处理一些家里面的一些事情，那么并不是很有时间去关注奥运相关的东西啊。那么偶尔就碰到了，有空碰到打开电视，看到啥就是啥。我今年是这么看，然后看一些消息啊、新闻啊、一些片段等等等等。那么至于这个开幕礼式呢？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啊，就我觉得挺像我所理解的今天的法国，它非常非常的有趣味，起码不无聊。你说是不是极好呢？我觉得中间其实还是有些问题，但问题并不是那些政治争论、宗教争论，而是我觉得有些环节的设计在执行上不够紧凑，稍微沉闷了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能想象啊，这整个开幕礼基本上是为了电视机前的观众设计的。如果你在现场看的话，估计会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甚至我能够想象现场的观众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跟沉闷。那么这就讲起来一件事儿，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会这么关注奥运会的开幕礼呢？如果你很年轻，你是个00后的话，你可能觉得这个事情不就天然的吗？奥运会最重要，甚至可能就是开幕礼仪、开幕式，是不是？这是最重要的事儿。但是如果你像我这岁数，过去有过很多年的看奥运比赛的经验的话，你就会觉得，哎，不对劲啊，这个奥运会的开幕礼好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过。这一方面我觉得是自从我们中国举办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之后，我们的奥运的开幕礼当年办的是这么的有声有色，于是自此之后呢，我们就总是带着一种想法，觉得每一届的奥运会接下来每一届都要看，然后每一届呢难免都要跟我们中国比较一下，看看人家办的怎么样。就因为我们自己办过，我们当年的奥运的开幕礼呢被我们办成了一个大展国威的重要的盛典表演，所以我们后面也会接着去看。但其实你看整个奥运会的历史啊，在头几十年里面，其实开幕礼、开幕式都是非常简单的，无非就是运动员列队进场，然后宣誓、听些演讲、唱唱歌、放放鸽子，也就没事了。一直是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也就是俗称的希特勒的奥运会啊，才把那一次奥运会办成了用来跟主办国密切相关的一次开幕礼。那么在当时1930年的那一场柏林奥运呢，纳粹政权呢就完全利用这个机会去展现在希特勒统治下的以法西斯主义去指导的这个纳粹德国有多么先进，有多么厉害，他们那种建基于雅利安人人种最优越的假想里面设计出来的这个奥运的开幕礼能够展现出这个国家多少的美好，那么他们就是这么来搞。而且当年呢也是运用了很强大的影视手段啊，那么事后把它拍成一部纪录片电影，就是 Rennie 的那部著名的纪录片电影。所以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但是当年呢还没有电视，就电视不普及，那什么时候奥运的开幕礼那么终于得到了一个全球的电视转播的机会，使得它成为一种电视上的盛典呢？那就要说到1964年的东京奥运。在全世界当时大部分发达国家，电视已经是个算是普及的一件事情，所以东京奥运的开幕礼就开始出现一个现象，就很多环节啊是已经开始考虑到电视转播的角度，但仍然不能说那个开幕礼就是为了电视设计的一段表演。好，然后呢但是这时候还不像是我们现代的奥运的开幕礼那么的奇观化 spectacular 那种搞法，一直要到1980年代啊冷战后期的时候，分别有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的美国的洛杉矶奥运会， 当时苏联跟美国这东西两大强权轮流主办奥运会，结果都变得非常的政治化，把整个冷战意识形态的对立呢卷进去。像比如说莫斯科奥运会，那么美国就带着一帮国家去背个苏联的莫斯科奥运会，而苏联在这一次奥运会里面则做了非常宏大的展演，去展现出苏联这个国家的多民族的特色，它的民间劳动人民的风采，那么等等等等。好，到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又轮到苏联带着一帮兄弟国家去背歌。那么这一次的洛杉矶奥运会呢，由于是在洛杉矶举办，想当然要展现美国的好莱坞的影响力，那么很多好莱坞跟美国的娱乐事业的角色都参与进来了，那么使得这两届的奥运会都成为当时非常著名的表演型的奥运会。那么接下来一切就是历史了，我们都了解。终于等到我们08年北京办完奥运之后呢，我们中国人对于奥运的看法也就变了，就越来越觉得奥运会的开幕式是件极重要的一件大事儿。那么讲到这，我们有位朋友叫 L Ring Ring， 你说呢？道长好，昨晚巴黎奥运会开幕，我熬夜看了一部分，因为其中几个环节比较喜欢，随手发小红书分享观后感，分析了其中几幕的安排和致敬，全文没有拉踩任何国家，可是没想到这条笔记却变成网友的骂战现场，很多人评论说的和我表达的完全不在一个频道，比如留言区出现北京奥运会甩巴黎奥运会开幕几条街好，说我只会舔别的国家好应该出国之类，看完这些恶意满满的评论直接给我整无语了，因为全程我只是在分享这个开幕式哪些环节安排的有意思，难道我们现在舆论环境已经差到这种地步了吗？罗素说参差多态是幸福本源，现在却看到这么多人无法接受，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的观点就会被轰炸臭骂，好可怕，请问我是不是也经常收到类似的评论，如何处理这些情绪？希望你身体健康，谢谢您 ，L Ring Ring。那么，我当然也常见到这种评论，但你说我在我这个节目里头收到这种评论的机会倒还不多。我估计是我的节目已经在某程度上挑选了，就以前免费也好，现在收费也好，因为你对我讲的这些东西这种角度感兴趣，你就会来听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这说实话是个很大的同温层，在这个小小的同温层，在这个同温层里头呢不太容易出现你遭遇的情况，但当然也是会有。你至于现在我们的舆论环境就是这样子啊，你现在才发现吗？这些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写一篇东西讲一段话，你在称赞别的国家的某件事儿，你就算完全没提到中国，完全不打算比较，只是单纯就事论事，想要说人家做的怎么样，那些东西好不好看等等，一定会有人来说这叫做跪舔。意思就是你不能夸人家。那么反过来我们的东西呢，那就自然如何是好。但是另一方面你绝对可以耻笑别人或者骂别人，那是很常见的一件事啊。那你还记不记得现在巴黎奥运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本来巴黎的圣母院在19年4月15号大火之后，他们紧急抢修，希望是赶得及在巴黎奥运期间呢重修完毕，但最后发现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所以就不敢了，现在仍然在修。所以今年的巴黎奥运的开幕式上面就有一段是安排一些舞蹈演员去扮演修复巴黎圣母院的那些工人，向他们致敬。我为什么提起这事儿呢？是你记不记得当时出现了什么问题？当时全世界大部分人看到巴黎的圣母院大火，然后看到那些在路边哭泣流下眼泪甚至跪下来祈祷的巴黎市民，眼看着他们的国宝，人类世界文明的遗产如此陷入大火，可能会终于甚至可能要完全消失，当时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嘛，大家都觉得很难受，那么大家都觉得表示同情，这是全世界普遍的情绪。可是在中国不一样， 在我们国内微博上面一些主流社交媒体上面有许多人是拍手叫好，觉得活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想起来1860年英法联军也烧过我们的圆明园这个事情啊，其实当时也是传出国外的，法国的媒体上面也有翻译报道中国人的这些看法，那么使得当时一些法国人觉得很震惊，就是为什么圣母院大火这件一个世界文明遗产进了 UNESCO 名单遗产被烧毁，那么大家都觉得很同情，唯独是中国有这么多人，当然中国不是全部人了，我必须说我们当时我记得八份我都讲过这个问题，但中国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数是显著的是表现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甚至觉得这是一种时隔100多年的正义，因为你们当年100多年前烧过我们的圆明清朝的圆明园。我为什么讲起这件事呢，是这样的，就因为今天的中国早就，你如果把它当成人看的话，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在很多人心目中他是这样的，就这个人呢你是绝对不能够跟他说人家有什么好处，他会很生气，他觉得他自己是最好，然后另一方面他又很喜欢批评人家不如他的地方，耻笑别人。那么比如说圣母院大火啊，还记不记得2021年印度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呢，他们在他们火葬啊，那么火化不过来，堆满了几十万人的尸体，那个悲惨的场面。那么结果当时中国有官方的微博呢，就拿了这个照片来对比印度点火跟中国点火，我们中国点火就是我们航天工程的火箭在点火，那么结果当时也是惹起过一些争论啊，就有必要拿人家受苦受难的事情来耻笑吗？可是问题是有的，因为我很记得当时我们国内一个顶尖大学的教授还说这个印度是活该，因为印度是妖艳贱货做派，那么如果你批评我们有人这么来耻笑印度死的人多的话，那么你就是圣母婊刷情怀。那么再数上去啊，就是在意大利北部地区遭遇疫情重创，当时这个新冠肺炎刚刚开始在世界各地散布的时候，那么我们中国刚刚经过武汉的封城啊，我们就喜欢说他们为什么你们不懂得抄作业那么傻呢？然后到了19年9月到2020年5月，澳洲山林大火失控，烧了足足接近一年的时间。那么我们又有人想起我们大兴安岭大火的时候控制的多好啊，你们澳洲人为什么不抄作业呢？等等等等。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形象就是一个你不能跟他这个人呢说人家好，但是你很能够跟他说人家不好，他就挺开心这叫做有自信。如果我生活中有这么一个人在身边的话，我多半没法跟他做朋友或者做很好的朋友。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全部中国人都是这样，觉得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是，可是问题是这种形象正在越来越显眼了，那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你觉得呢？那么讲到今年的奥运啊，由于我说了我今年很多比赛没法看啊，就因为家里头的事儿的原因，但偶尔有些比赛还是能看到的。你比如说像剑击，因为我们香港啊在剑击方面的表现这两年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啊。那么就有位朋友叫最近，哇，你的名字好有意思，最近爱听床头床尾的阿树，你说你好道长，能不能讲讲巴黎奥运会击剑夺金的江敏慧吗？这个也用不着我说吧，他现在红得不像话，这个你一定能看到很多人在谈。但江敏慧真的是很可爱很优秀，就典型别人家的孩子的那种女孩，是不是？就对不起我说孩子，其实她30岁，但你真的就觉得她像个小女孩，好可爱好优秀好聪明好厉害，典型的就是你要拼读书拼不过他，跟他打架都打不赢他的那种很讨厌又讨厌不起来，你说怎么办对，但是另外我们的张家朗啊，也是做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62年来是第一次有男子花剑能够卫冕这个奥运冠军了，真了不起。那么所以香港这么盛产武侠小说的地方，很多人已经称他为剑神，然后就拿起一些小说中的一些的比喻来比喻，比如说哎，他那一剑你看像不像是古龙小说的中原一点红啊，然后也有说啊，这是西门吹雪 好，这个都不就不多说，因为我今天只能在这跟你瞎聊嘛，就没法多说。这个反正接下来就你一定看到很多相关的讨论，轮不到我来讲，是不是？反正奥运会里面还是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但这我又忍不住还要多讲一句啊，就我们前天发生了一件事，就中国体操男团呢，昨天发生的事被日本逆转胜，那么关键就是我们的替补的选手苏伟德两度失误从单杠摔下来，那么使得日本以微小的差距戏剧性的逆转。那么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痛心啊，说实话，因为我看到昨天他几乎是遭到网暴，那么大家都在骂他，都说他使得我们国家失去了一面金牌，然后也很多人在责怪他，甚至有人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日本人啊，他是不是收了日本的钱啊，等等等等。我的天哪，这一来就像我们后面很多官方媒体也说，我们真的要放弃唯金牌论。你以为在国际最顶级的体育赛事中拿个银牌很丢人吗？你去拿拿看，这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拿银牌那是多了不起的一个伟大成就。没错，苏伟德是有失误，这个失误使得我们得不到我们很多人觉得该拿的金牌。可是什么叫该拿呢？运动就跟人生一切的事情一样，就是会有意外，就是会有失误，但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就会不能够接受失误跟意外，于是就要采取一些解释，必须要解释成这个事情是有人直接负责，而且那个负责是因为他是恶意的，就好像说成是他是故意的，就要我们人有些人是这种人，你就会觉得很麻烦，这种人就是出现了什么不如他意思的事情呢，他总是会解读为这一定是有一些人故意这么做，他故意的，他是坏人，他就不能接受这个人是无意犯错。你在运动当中失误犯错，说实话是常见的，尽管在顶级的运动赛事当中我们会要求一个选手尽量的稳定，就是避免这种失误，但是他仍然是会发生的。作为一个运动员，他追求卓越，追求最好的表现，怎么可能会故意失误呢？如果他不是故意失误的话，那又骂他干什么呢？你以为这是他想要的吗？那么而且我很难过的就是看到他摔下来之后，他回到座位上自己一个人跑到最旁边的位置，就那么安静的孤独的坐在那。当时啊，队友也好教练也好没有人过去，至少我在镜头上没看到大家去安慰他，我就好替他难过，好替他难过，真的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好，我们回过头来呢，该讲讲我们上回节目之后呢，就关于性骚扰的事情，由于我们已经讲过两期，然后中间的答问也答过不少，就我就不再继续跟进。可是呢，有一个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就因为上次我们讲到山东理工大学有一位老师呢就发生了婚外情，然后呢那个婚外情的对象是一位17岁女生。有位朋友，你的反应跟我的反应是很像的，你叫小橙子，你说如果跟17岁女生发生性关系应该是犯法呀。说实话我第一反应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我总以为啊，我真无知，我总以为我们中国的合法性行为年龄应该是18岁，后来我才发现不是，是这样的，因为在香港啊，是16岁以下呢啊发生性行为是属于非法的，是非法性，这叫非法的，要小心啊。在香港是16岁，国内我一直以为是18岁，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玩游戏啊，玩网游不是有国家规定吗？18岁以下的人玩游戏是有时间规定的，你不能老玩，你不能天天玩，你不能玩很久，我们都晓得这最近的规定。可是发生性行为这件事儿，18岁以下是可以的哟。原来是我们的合法年龄是14岁，是14岁，所以我听到也很震惊。那么其实过去几次两会都有代表提出我们是不是该修改一下，14岁有点太夸张了。现在国际上一般的通行的标准呢，很多国家呢是16岁，最多国家采取的标准是16岁。当然我们东亚地区是比较奇葩的，就这个年龄比较小，不知道是不是东亚的人比较早熟啊。比如说日本以前是最夸张的，日本以前是13岁以上就合法了， 那么是到了2023年才修法，修法之后呢，现在日本的规定也是变成16岁，于是我们中国呢就成为是普遍男女最早熟的一个国家。你过了14岁可以有性行为，合法性行为，但是你玩游戏还得等到18岁。啊，还有上回记不记得我们有位朋友提到自己有内隐斜视的问题啊，所以很担心他的眼睛将来会不会看书更不方便，该怎么办？由于我对这个事情理解不多啊，所以上回的回应啊也没办法有什么很实质的回应，只能安慰他。结果后来这一回有位朋友叫乐乐乐来，您给了一个很好回应，您说那位内隐斜的听众，我要和你空中握手，我和你一样症状。我是因为常年一个近视眼一个远视眼，再加上没有积极干预过，导致长时间看近的东西的时候一个眼睛会飘出去。我去医院看过，做其中一只近视眼的手术也许会有改善，但考虑到我今年43了，再过几年可能会面临老花，所以我现在是通过戴眼镜来调节两个眼睛的对焦问题。那镜片呢就只做一个，而且为了协调另一只远视眼呢，度数也只能做到 0.8 左右的视力。无论如何想告诉你，你的不舒服和痛苦我深有感受，谢谢您乐乐乐来。那么上回那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啊，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不知道您的内隐斜视是不是也是类似这种情况，我不敢肯定。那么除了奥运会这么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很关心都在谈之外啊，其实我们国家最近还是有些很重要的事情也很值得大家去留意的。你比如说宇宙公司李总，你就说到这两天听到了网号网政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震惊，不知是方案制定者不认为这个事儿非常荒唐，还是明知荒唐故意出台来对大家进行训话，很想听道长谈一谈你怎么看这事儿呢。这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所知多少啊，不知道你现在了解了多少。我今天由于时间不够，没法好好的在这里聊。我听到这个消息，据说我看那个公布的文件是说，为了要保护我们的私隐，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个东西，有个习惯，我觉得不是太好，就是你随便去个餐厅吃顿饭，买一个东西，就手机点餐。他都要跟你拿一大堆，我觉得在我看来是私隐的事情啊，他都要拿一大堆这事儿，这让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奇怪？这些事情，我吃顿饭轮饭的着还要给你这给你那材料的吗？这不必要吧，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在网上购买任何服务啊，一个 APP 服务什么也好，都很随便，就跟你要你一大堆你的私隐、你的资料。那么现在政府就觉得这个做法不合适，所以呢就打算推出统一的网政网号，我们自愿的在政府那里登记了之后，那么以后就用这个网政网号呢加入这些配，就能够代替过去各个商户那么跟我要自己的私隐的事情。那么出发点是这个，那么也保护我们的这些个人隐私，并不能算错。可是问题是这样啊，就是有些东西吧，你说回想起来，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比如说手机实名制，当初要手机实名制的理由就是因为怕我们遇到手机的诈骗。那么过去这么多年来，手机实名这么多年，您觉得手机诈骗是比以前情况好了呢还是坏了呢？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要因为现在很多商家啊过分的收取我们的个人的私隐，使得我们很多个人的私隐呢得不到充分的保障，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通过立法的形式去限制这些不同的商户组织机构得到我们个人的情资。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这样，而不是用一个统一的网站来代替。为什么呢？统一的网站这个事儿，我觉得会有个麻烦，这就相当于，因为你知道今天在很多地方很多国家上网几乎快被认为是种基本人权。那假如说我以后我上网也要去做很多服务，去获得很多需要有个网证，那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万一我犯了什么错或者怎么样要封号，以前你比如说我封我微博号，那现在可以直接封我网证，封我网证我就别说在微博讲话了，你就连上网都不行了。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呢？ 这个但是详细情况我还不能够完全理解啊，这个以后有机会看到这些事儿的时候再聊。哎呀，说到有机会啊，那么很多朋友都提醒我，我发现很多朋友催我说，哎，不是说好了要讲这个麦家朝圣的事儿吗？那什么时候讲呢？说实话，这个事儿已经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今年就别谈了，反正明年谈有，明年再聊。那么又有人提醒我，哎，你得讲一讲康德啊，之前不是还说过要讲康德吗？有人又催我，那不是还要讲孟加拉吗？哎呀，怎么办呢？这么多话题我说要讲，结果堆到现在。好，我下一期节目就肯定要讲孟加拉，尽管这几天又有别的事儿出现。可是说实话，堆积这么多之前答应的话题也不是很好，我要好好举一反三，那么反省一下，就以后呢，是不是我不应该说漏嘴，讲那么多自己把本来打算要谈的事儿，不应该随意在这里答应你这么多，要谈这要谈那，结果又没办法做到，这是不对的。嗯，这太不对了。那最后呢，又是我们的音乐时间了。那么今年的巴黎奥运会大家都印象犹深的，恐怕是开幕礼到最后阶段的时候，著名的加拿大歌手 Céline Dion 上台演唱了法国的人尽皆知的法语世界里面人尽皆知的一首名曲《爱之颂》。那么 Céline Dion 这次演出非常震撼，我想你可能知道，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名已久的一个国际巨星，唱歌唱的是非常厉害，而且是他这两年受困于僵人综合症，这是一种很罕见的神经失调。之前还有一些他的纪录片流出一些片段，能够看到他的治疗过程那种受苦，他痛哭那种感觉真的让人很难受，大家都觉得他以后的歌唱生涯就只能够告一段落，没想到他克服万难重新站在台上，这个东西就很奥运，很奥林匹克精神，是不是？那所以法国请他来是很恰当。当然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奇怪，那法国为什么不找法国歌手，要找个加拿大歌手来唱最后的压轴的这个歌曲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啊，就首先巴黎奥运已经有大量的它里面的这些开幕表演都是用了很多的外国人，这对他们来讲不一定全要用法国人才叫做扬我国威嘛，对不对？第二就是 Céline Dion 本来就讲法语的，他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那么本来在他而且他在法国他就出过很多法文专辑，他在法国就是巨星，那法语世界用法语唱歌的巨星，所以对法国人来讲找他是完全不违和的。那么而且他刚才那样的背景我刚才也讲了，由他来演唱这首在法国人尽皆知的歌曲啊，是相当合适的。而这首歌曲我们还能看到在巴黎那些街头一些法国人也是一边听一边看一边跟着唱一边流泪起来，也很受感动。就要说到这首曲子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啊，这首曲子《爱之颂》啊，在法国我猜几乎没什么人不会唱的一首歌，那么就相当于邓丽君的一些名曲在中华人世界也没什么人不会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而演唱这首歌的原唱者跟原作者那就真的是法国的邓丽君，就法国的歌后啊，就那就必须要讲到这个 Edith Piaf。 Edith Piaf 是上个世纪的法文相送的歌后，可以说得上是这首曲子原来就是他来作词，作曲的呢这是另一位当时和跟他形成搭档关系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作曲家，也跟一个唱作歌手，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叫 Monod， 那么跟他一起合作的词就是 Edith Piaf 自己来填的啊，自己来写。 Edith Piaf 这个人啊，在法国呢也是很传奇，他小时候啊，从小生下来就被他的母亲抛弃了，而他的爸爸呢，因为那时候去应该是战争时期吧，一战时期，那么没办法照顾他，爸爸要参军，爸爸就把他带到他的奶奶那里去把他养大。而他奶奶是干嘛的呢？他奶奶是在诺曼底开妓院的，所以他小时候是在妓院里头长大。那么对他，但是问题是一帮性工作者大姐姐阿姨对他都非常好，轮流照顾他，甚至其中一位后来还成为他的教母。那么他小时候呢 在四岁左右，二三四岁左右，他曾经失明过。为什么会失明呢？是因为有角膜炎。我们今天听来就很不可思议，角膜炎怎么会把人弄失明呢？其实在那个时候，角膜炎因为治疗，比如说治疗很昂贵，或者你没有经过恰当的治疗，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所以他曾经有四年是失明的，是一个目盲的状态。结果后来就是这个他奶奶经营的这个妓院里的这些性工作者们一起筹款给他，那么使得他能够到另一个地方接受当年而言很先进的手术，他才治好了。好，然后到了他14岁长大了，14岁啊，他爸爸战场上回来就恢复到原来的身份。他爸爸原来是个杂技演员，也跟着马戏团到处耍杂技，同时也在街头演唱，那么就是一个巡回艺人吧。然后他就跟着他的爸爸去巡回卖艺，那么在巡回卖艺里面他就开始唱歌了。然后到了17岁那年呢，就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就怀孕了，然后生了个女儿。但是这个女儿在2岁不到的时候就死了，夭折了。然后她还继续唱，那她整个前半生呢，少女时代、儿童时代，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然后到了20岁的时候，忽然被人注意到她的歌声太过独特，于是就被人捧起来，然后签了很多的演唱的合约，然后开始灌录唱片。然后在很那时候所谓的红歌手啊，在法国演唱一般就是在妓院演唱，在夜总会演唱。然后1944年他就登上了当年在法国来讲啊是最重要的一个这样的歌手演唱的舞台，那就是红磨坊。前半段这么坎坷的生涯呀，总算觉得自己能够找到一个让带给自己终身幸福的一个稳定的关系，那就是他遇上了一个很传奇的法国拳击高手马塞尔·塞尔当 Sir Don。 这个人啊，如果你打过西洋拳或者你喜欢拳击的话，你可能会听过，他是欧洲史上最伟大的拳击手。那么但这个人呢，由于他是在法属的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出生的，那么你知道以前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嘛，他是在那儿出生的法国人，那么所以当时在法国人家就叫他是非洲人，有这么一个绰号。反正他就打遍法国欧洲无敌手，然后去后面又被请去美国，当年美国的拳击已经是越来越厉害，在美国又打拳击赛。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塞尔当就遇到了这个 Edith Piaf， 然后两人迅速坠入爱河。那么当时是法国的这个八卦媒体的最重要最常被跟踪的一对这么一对情侣，就两个都是明星啊，一个是红遍法国的歌手，一个是红遍欧洲的拳手，这两个人在一起啊简直是无敌，大家都很喜欢他俩，也是爱得死去活来。然后可是问题是在这，就马塞尔·塞尔当呢，在1948年的时候啊，那么就有一场拳击赛，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场拳击赛，就是跟美国一个很厉害的拳王 Jake LaMotta 拉莫塔打一场比赛。这个拉莫塔说来是也是很大有名堂，拉莫塔是美国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拳王。那么曾经呢，这个斯科塞斯 Martin Scorsese 这个好莱坞大导演啊，早年一部很重要的影史上的经典作品，中文翻译成叫狂牛或者愤怒的公牛，就是德尼罗 Robert De Niro 去饰演这个 LaMotta， 就这个电影拍的就是这个狂牛，指的就是这个 LaMotta， 他的绰号叫狂牛或愤怒的公牛嘛。那这个美国人最喜欢的拳王就对上了法国人最喜欢的这个塞尔当，那么要打一场比赛。在这个比赛呢，第一回合这个塞尔当就不幸的就被打中了，倒在地上，然后跟着呢他的肩膀脱臼。由于他肩膀脱臼，于是剩下来的9个回合他都等于是用单手来迎战啊。那么终于这样子才终于不战这个 LaMotta 输掉了这场比赛。可是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意外，甚至是 LaMotta 就愤怒的公牛本人都觉得，如果是对上双手健全的这个塞尔当，他不一定能够赢。而这个塞尔当当然就觉得更不服气，于是两人约战要再来一回。 那么当时要再来一回的时候，就是预备在纽约打这场比赛。而那个时候 EDPF 因为已经红到大西洋彼岸，去了美国演唱，他就约好在纽约等他的爱侣塞尔当过来比赛的时候跟他会合。好，然后到了1949年啊，10月28号那天，塞尔当在巴黎搭乘一个航班要飞到纽约去，要见他的情人皮亚夫。那么去见在这班航班，结果不幸的遇难。这个航班在太大西洋上的葡萄牙的一个领地，一个岛叫亚速尔群岛，在那个岛上撞山，然后全机人都罹难了。在这个航班上面还坐，当时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法国人坐在上面，就是如果你是古典乐迷的话可能会听过，法国有一个天才提琴家内弗，叫做 Jeanette Neveu。 那么这位天才女提琴手，小提琴手，当时才年仅30，好可惜好可惜。如果你喜欢古典音乐，喜欢小提琴，我强烈建议你去听听看她当年，她录音不多，但是你能够找到她的一些录音，尤其是西贝流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太厉害了。很不幸这一个航班的坠毁啊，失事啊，就死去了两个很伟大的法国人，一个就是这个内弗，一个就是塞尔当。而 EDPF 他一辈子，虽然他后来啊，他有过婚姻，有过孩子，但他一辈子最爱其实就是这个塞尔当。就在塞尔当这个飞机出事之前， EDPF 就写了这首爱之颂，就是用来表达他对他的这个男朋友的这种狂热的爱，表达他们两个的关系啊。那么然后没想到这首歌写完不到一个月，然后塞尔当就死了。跟着再过几个月， PF 就要上台演唱，然后就要录音，其中就包括这首曲子。那你能想象啊， EDPF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吗？那种痛苦吗？他这首歌颂爱情的曲子，这首歌他写填词的这首曲子是要献给他这个男友，而这个男友此时一个多月之后就死了。他在几个月之后他要唱，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然后这首歌由于那种对爱情的至高的歌颂啊，那么对法国人来讲也是他们很喜欢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他们就会觉得这已经超出了一个对一个爱人或者是一般所讲的爱情的那种境界，而是所有的人间之爱可能都是这个状态，很能够代表法国人的一些的感情和想法。所以把这首歌放在开幕礼的最后交由 Celine Dion 去唱是再合适不过的。那这首歌的歌词 EDPF 到底是怎么写的呢？我稍微念一些中文翻译给你听听看。他一开头就讲，蓝天是会崩裂的，大地是会塌陷的，可是只要你爱我，这些都不重要。我已经疯狂到无法自拔了，只要让爱遍布在整个早晨，只要我的肢体在你的指尖下微微颤抖，一切的问题都不再重要，我的爱人，因为你爱我。我愿意走到世界尽头，我愿意染成金黄色的发丝。为什么讲金黄发丝？因为 EDPF 是黑头发的啊。顺便说一句，这个 PF 其实是个艺名，它原名不叫 PF，PF 其实是法文里的小麻雀的意思啊，所以它个子就比较小。那么而且它有点害羞在台上，所以它有了这么一个艺名叫小麻雀。它头发黑的，然后所以他说，我愿意染成金黄色的头发，假如你期盼我这么做的话，我将摘下月耳。我愿意去偷钱，偷钱，偷钱。假如你希望我这么做，这是不是很夸张？好，然后后面还有，我愿意放弃我的国家。那么这句话，很多人就说这让中国人很震撼，所以当时在转播的时候没有这个歌词，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觉得这个不能接受，为爱情抛弃我的国家。但法官可能会反过来觉得，如果一个国家要你为了国家而抛弃爱情，那这样的国家也不值得追求，他们可能会这么想。但是这其实这里面这个字啊，这个国家这个字在法文里面，这里面还包含另一个词，其实是故乡，所以你可以理解为这不是国家，是故乡。所以他这句话是，我愿意放弃我的乡土， 我愿意抛弃我的朋友，背离我的朋友，假如你要我这么做的话。人们可能嘲笑我的作为，但我将做任何的事情，假如你要求我如此。就算有一天人生把你我分开，而如果你死了，你逝去了，远离了我，只要你爱我，这些都不会重要，因为终于我也会随你而去的。我们将永远相爱，在无垠的蓝天里面，再多的难题都已经抛到九霄之外。心爱的，你深信我们彼此相爱吗？上帝是会结合世间所有相爱之人，就是这首曲子伊迪皮尔写的歌词了。那么现在我想请你跟我听的，就是 EDPF 他的原唱版本的这首《爱之颂》。 Dans le bleu de toute l'immensité.